上支持。預料國葬期間，大批民眾會聚集在舞蹈館周圍送別安倍。警方部署大約20,000名警力戒備。岸田文雄啟動調研外交，先後會見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等，來日出席國葬的各國首腦，強調將會繼承安倍的外交遺產。美國太空總署公布一個小型飛行器，本港時間今早7:00撞向一個小星體，測試人類能否安全地將可能威脅地球的星體推開。太空總署說，今次行星防禦測試任務得到證實，是對人類是否有能力防止星體撞向地球、毀滅地球生命的一次歷史性測試。高19米的飛行器朝向的是一個雙小行星系統，包括一顆較大、直徑780米的小行星，以及它直徑大約160米的小衛星。飛行器上的相機每秒傳回一張圖像，直到撞擊目標的一刻。太空總署說，撞擊位置距離地球1100萬公里，將要幾星期才能夠確定試驗是否成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57点，升2点，成交金额2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37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51升1仙，腾讯控股280蚊跌3.2，阿里巴巴是78蚊，跌了7毫；美團169.5升2蚊；恒生中國企業61.98跌2.2；港交所285.2升5.6；藥明生物49.8升1.85；友邦保險68.4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44.61，瑞士法郎0.993。加元1.37，人民幣7.165，英磅對美元1.075，歐元對美元0.963，歐元對美元0.64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日經平均指數報26,620點，升188點。港金報15,270蚊，跌咗1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29.29美元。卖出1,6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咁另外啦，青沙公路由于有紧急工程啦，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咁而家所有车辆啦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1至8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噶，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嗰段咧就有车龙排到去宣道国际学校对出。亚皆老街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啦，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封咗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近住维景酒店对出，就系、是、由于亚皆老街有交通灯失灵，咁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快线封闭，咁车龙排翻去窝打老道近住维景酒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

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丰收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嗱，早上十点搭三噶啦，已经吓。早晨，各位丰收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礼拜二，我系阿瑞。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就系人上人之上人，因为我食好多痛苦。 有几痛苦啊？你日日都喺度，日日都喺度呻。琴日咧又话唔知咩，边个今日再夹我咧？我就唔知咩。点解你成日要咁 样？多嘢嘅，你每一日翻嚟都 开心心唔得嘅真系吓。得先好意衰回首吓你啊！ 佢又冇，但只不过日日翻嚟佢都有啲牢骚咁样咯。一系就话人哋针对你系嘛？就边个对我唔好 嘅话， 系我知。即系其实你嘅潜台词嘅就系有啲人嘅就系得罪。你咁跟住佢就话，总之你今日有啲咩得罪我，我一定会咩噶，咁 好惨啊， 咁 样样啊， 你好惨咩？我觉得你好开心喎， 叫阿台长喝翻嚟啊， 系 啦，咁开始先， 今日好犀利喎，你头发系啊，你前面嗰个音拨起咗，几好睇啊， 系啊。 其实你而家咁样几好睇啊！ 系啊， 唔系你平时唔系咁嘅， 系咩？ 系啊， 哦，我今日立得嗰啲多咗， 我觉得你今日重手咗， 系啊，重手咗，多咗啊，湿嘅， 系啊， 系啊， 嗰个头几好睇啊， 多胶头呢啲叫做吓，搽嗰个胶咁样吓。嗱，今日咧，我哋又实施好似琴日咁样点下名好唔好啊？ 喂，咪住，寻日阿发发、阿春呢，仲有阿群泰， 系啊，三个啊嘛， 都冇报道， 冇啊，冇作例句， 都冇作句， 冇作句， 但系咧，净系三个喺度群里边 自己倾偈， 系啊， 完全当我哋系死嘅， 唔系咁，佢以为我哋就系点咗名啫。我哋琴日就点咗佢哋名啫嘛， 就要佢作句噶嘛。 有啊，就用我哋琴日教嗰两个嚟作句嘛，火锅嘛。 佢虽然冇作句， 烟夫嘛， 但系佢系有报道，即系佢 yes 到咁样，佢有讲到嘅。但系发发就自己都承认咗，佢真系掉低书包走咗去嘅。 佢自己 冇错 嘅， 系啊，即系我哋嘅听众。自己放学， 系啊，自己放自己学， 又走咗去射波子。 咁而家阿马老师，你提出嚟，即系要所谓抨击一下，系咪啊？即系批评一下。 唔系嗱，即系最后一次警告啦。即系如果再系咁散收收嘅咧，就唔好点名啦，唔好读啦，啊，点翻啦， 点埋今日啦，好唔好？点埋今日，睇下佢哋反应 两位， 好啦， 再点下先。 你要佢课程点样？校外课程嗰啲系咁松散噶啦， 我哋坐喺度都咁松散咯，嗬？ 咪系咯，何况系嗰啲要佢课程嗰啲，系咪先？ 坐喺课室都咁松散， 咪咯？你再坐嘅话，你开埋一个虚拟课程添，交学费当上嗰堂， 交啲虚拟课费俾你啊！ 我又俾啲虚拟课费， 我又俾啲虚拟。而嘅課堂 嚟 ，NFT 嗰度係咪啊？ 大家憑幻想啫， 粵語就係咁噶啦，係 咁噶啦，我都唔明點解啊， 係 嘛？但係而家都喺度運作緊啊， 唔好有壓力啊。 咁啊，我點一個同學好唔好？李素玉， 嗯，好，我點一個 Kevin Choi， 到你， 到你啊，馬老師， 搞咗嚟嘅先睇。快啲啊！ 二零 Amy Low 咧， 好啦，二零 Amy Low 系好乖嘅，每一日咧佢都會打卡，係每一日都同我哋講早晨嘅。 幾多同學嚟一齊打卡？ 中文版有莎莎的雨，我哋英文版有 News Doctor 呢首经典嘅英文金曲 Laughter in the Rain， 喺呢个星期二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准备三个小时嘅节目，叫做《风 show 快活人》。冇乜嘢做，冇乜地方去，一路留低陪住我哋好嘛？喂，人哋话有作句、啊，你话人哋冇作句，佢而家即刻就将琴日佢嗰个句 cap 翻俾你睇啊！ 有咩？ 有啊！嗱，而家阿春妮咧就话我有作啊，老师。嗱，琴日你嗰个纤夫嘛，系咪？ 纤夫同埋火锅。 咁啊，阿春妮嗰句就系咁样嘅：游子闲坐舟观景，即系话有一个游子啦，旅行嘅人啦，坐喺个船度睇风景。第二句咧叫纤夫岸上拖舟累啊！拖住隻船咧，拖到好攰。 太深啦，我唔知道你讲乜。好啦，另外一个比较简单啲嘅就系发发，佢话有作句啊，纤夫食火锅，咸强都要连过。 我只能够 呢啲简单到 两个字，求其， 好似我哋咁样咯。 唔 系 呢啲简单， 香港人食火锅食完烧鹅， 系啊，一路食火锅一路连歌 okay, 啊，冇错啊。咁啊，今日咧就点咗名啦。咁啊，头先嗰啲点咗名同学记得坐低。咁啊，其他未点名嘅都要坐低。 系。 开始我哋嘅节目噶啦吓， 点咗名嗰啲嘅话，一阵间可能我哋会有啲 task 你完成啊，好唔好？ 系啊系啊， 你要听住我哋嘅节目， 都好喎。 Amy Low 佢已经报咗啦， 再次报到 咗。 嗯，冇错，呢啲咪所谓叫做就我哋以前玩游戏嘅就系埋一周啊。 我唔知佢 系 咩 啊。嗰阵时玩冰中茶，你要埋周噶嘛， 埋周赢咗， 要话俾人听啊嘛，完成咗。 我知啦，我叫佢快啲翻埋位，佢话埋咗啦。 啊，乖啦， 乖啦， 好。 但系佢 条 裙好似短咗少少喎。 正啊， 边个条裙短？少少啊！哦，你 公仔，佢每一日都系用呢个公仔噶。 啲校服裙不能够喺膝头哥以上， 长过膝头哥， 系必须要喺膝头哥以下。 佢哋嘅校服裙可长可短嘅，佢哋上堂嘅时候长啲，放学啊短啲。 嗱，放学我唔理， 有底仔有底仔啊吓。 放学你先理啊。是不是我肯肯你肯定是这样啦。 对呀好多嘢呢其实呢有鬼马嘅有鬼仔嘅。今日呢即係睇到一啲呢关于海鲜被调包即係换咗即係生变死即係贵变平咁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海鲜海鲜价啦嘛第一下。咁唔同摊档啦或者佢见到你个样呢好似光鲜啲佢都可能开贵啲啦。又或者呢 即係睇住人。 又或者呢其实呢即係佢与死就死未死同死咗是有咧，有唔同嗰個價錢， 知道， 大家知啦。 誒買嘢都係啦， 冇錯啦。咁就話咧，喺一啲嘅海鮮檔咧，即係有啲人寫翻啲經歷咧，就點樣調包咧咁樣樣。第一咧就係話佢當你揀咗啲海鮮擺落膠袋咧，佢可能咧就跌咗落地喎。 冇錯，跌落地，我親眼見過。你繼續講， 咁咧佢就執翻佢啦，係咪跌咗咪執翻咯？當佢一執嘅時候咧，已經係執咗第二袋上嚟啦。咁但係咧， 即 係 你講緊係海鮮檔嘅時候， 海鮮檔。 但你講香港啊， 街市係啊， 哦， 見到啊。 但當然咧，佢有啲撐撐羅羅啊嗰啲咁樣阻住你嘅視線，即 係 你如果你佢冇嘢遮住佢嘅腳下邊嗰邊咧，就你睇到佢執第二袋啦。但佢有好多嗰啲所有嗰啲工具啊，啲攤檔咧，你係睇唔到嘅。 其實大家有冇諗清楚咧？你係咪去咗海鮮檔咧？定系其实你睇紧魔术啊？ 哎，话佢好快啊，就 系 话佢 真 系 好似魔术， 几秒钟就换咗你噶啦。 嗰啲好埋身嗰啲魔术啊，系啊， 近近距离魔术。 唯一我系有啲唔明嘅，嗱，例如咧，譬如阿 Sarah 咁啦，佢买两只蟹，再加少少虾咁先算。但你之前你跌落地嗰袋，可能唔系嗰啲嚟嘅，你点样 make sure 你嗰个假嘅同真嘅系？一樣嘅產品或者接近嘅產品，你明唔明？ 你喺度買嘅時候嘅話，咪已經有人喺度準備好咯。 係啊， 係啊，即係你喺度揀緊嘅時候嗰陣，喂，大佬， 你做生意梗係 咁 噶啦，團隊嚟㗎嘛， 咁犀利，佢唔係真係變魔術俾你睇啊，而家嗰啲係錢嚟㗎嘛。 咁另外咧就有方法就有對策，咁於是咧就有啲人就話嗱有個辦法嘅，如果你驚人咁樣調包咧，你就唔好用佢袋，自己帶一個袋去，帶一個膠袋又好咩，即係盛載海鮮嘅袋。咁無論佢點跌。 个袋，诶、哎、呢、這个袋唔系我的袋嚟噶，咁你就知道咧唔系嗰个海鲜、哦。有人 即 系 自备购物袋，自备 一尺摸高一尺。 你试过嗰次系点啊？ 我见过，真系见到卖虾嗰啲好大只嗰啲咧，有间卖虾 虾。 好贵嗰啲游水嗰度硬下硬下，我睇住隔篱嗰个 海虾好贵噶， 系啊好贵啊，百几蚊一斤啊， 百几蚊冇错。 但系我睇住佢一称，可能有十松啲只啦。嗱、越多就越危险， 点解咧？ 因为如果你卖四只，你少一只实体都 哦，即系数量。但你好少卖四，唔该俾一只海虾我，我唔会 只，佢剪咗你个头， 我唔会睬你咯。 一只海虾，一只河虾， 虾虾虾， 三只啦。 系啦， 取其以头。 我睇住佢，因为我想即系了解多少。 你企个位都系顾客嗰边啊嘛， 系顾客嗰边，系、啊，睇住佢啊。譬如话拣十几只，我跟松呢度咧，你当系咁咧，即系 set 嚟个唔记得啦。 系啊，如果大嘅真系得十几只嘅就一斤， 一称重。即係嗰啲膠袋又特別厚嘅喎、 啊， 特別重稱嘅喎， 雖則佢係透明， 冇錯，係咪？係稱啱啦，跟住咧佢再攞一個袋嚟、即係有啲 double 袋啊嘛。我睇住佢整嘅時候咧，隻手唔知點解咧，可以咁快夾住兩隻蝦，就抽起兩隻。 咁都俾你睇到啊？咁佢好渣喎！ 我 呢個魔術師係咪啱新加入啊？ 学师 啊，所谓 佢系学师魔术师 training 嚟， 佢就掉咗喺后边个盘，佢真系蠢啊！唔系你听我讲埋先， 两只 虾系啊，你哇好重 哦，咁系嘅，两只啫， 系啊， 啲虾摆晒喺袋里边，佢点样勾两只出嚟啫？我唔系好明。 佢因為佢再攞另一個袋出嚟， 頭先咪講咗咯， 係啊， 佢要再北部袋嘅時候， 佢整嚟整去，目的就係要勾起你兩隻蝦，但係佢蠢在咩咧？我點解會肯定咧？佢後邊有個盤，有啲水喺度嘅，無啦啦有兩隻蝦喺度游緊水，仲唔係你？嗰、個人都即刻好嬲， 即係佢都睇到。 睇到、哦、你成個盤， 即係個顧客唔係你，你只不過係一個路人。 我睇下， 咁我想問個顧客做啲咩反應咧？ 哇！咁搞 你做乜嘢？拎起嗰两只虾咯， 系啊， 佢有冇承认啊？ 佢冇得唔承认啊！喂，你个盘冇嘢， 咁我就唔买啦。如果系咁，我直情 系啊，真系走啦， 梗系走啦， 唔会再帮衬。 太唔诚实啦，呢个海鲜档。 可能嗰个新手嚟嘅，失手。 嗱，呢啲咧就叫魔术师般的呃你啦。但系有啲咧就直情摆到明呃你嘅，或者唔应该用呃啦咁样。亦都有啲人就讲佢自己经历就系咁样。买完之诶，称之前嗱，拣咗海鲜啦，称之前。佢削削倒兩鏟雪落去嗰個袋度，喂好重嘅喎，咁樣我唔要雪唔得嘅喎，我哋呢度賣嘢係要跟雪嘅喎， 冇可能，冇可能，冇可能，我好少見過， 係啊，我都未見過， 你一定會唔俾， 因為我哋入貨，即係佢咁講啦，我入貨都係跟雪嘅喎，同埋你翻屋企如果冇雪，好容易死咗嘅喎， 咁你咪幫我稱完之後先要百五咯，呢個唔 make sense， 呢個唔 make sense， 係人都知啦， 係啦， 咁佢哋點樣呃我啊？ 冇錯，所以唔係呢個唔係叫呃，呢個擺到明係屈啦。 系啊， 咁就当然你可以唔接受啦，有啲人写落去嘅。咁另外有一样咧，买蟹经常会见到系乜嘢咧？好大条水草， 系啊， 而水草系索水嘅， 成斤重啊， 系啦，可能重嗰只蟹， 系啊， 可能得两只蟹咁重。 呢个系出源于乜嘢咧？就系大闸蟹会比较多，大闸蟹有好多个就系一定系扎住晒噶嘛。佢哋话咧，其实基本上系佢哋嗰啲扎嗰啲水草嘅话系浸过水嘅， 系啊， 同埋你又见到嘅就系啊，同埋嘅就系你扎完之后嘅话，你真系唔系好睇得到嘅就系佢嘅 size 有几大。你有冇试过？你翻去咧就你剪晒所有嗰只咁瘦嘅，但系佢明明好系啊肥婆嚟嘅，即系买翻嚟嗰时候。系，我都见过啊，瘦猛猛啊，咁 样， 一剪咗出嚟之后， 所以其实买海鲜真系风险都几高啊。 嗱，你买海鲜有风险啦，另外一个咧就叫加工啊，加工就系你拣完之后，咁可能咧就俾一啲叫加工酒家、海鲜酒家去整，咁当然咧其中有危险就会俾人调包啦，咁样样，即系明明买咗啊周润发出嚟变马小强咁样，举个例啊， 哇，咁佢咪赚咗咯， 赚好多， 边个赚咗啊？买酒家定系食嗰个？你话咧？ 咁又有人提议啦，即系有啲叫做鬼仔嘅，咁大家就讨论下，你觉得呢个 work 唔 work 啦？就趁未拎入去加工之前，静鸡鸡咧喺嗰只蟹又好咩做少少嘅记号，例如咧搣走一只细蝎，嗱蟹咪有八只嘅，咁你食少一只咯，你搣最细有一只嘅，唔好话俾佢，即系唔好俾佢知咯。如果出到嚟。是少咗一即系应该多翻嗰个爪咧，就即系唔系原来嗰只啦。呢个即系其中嘅方法。又或者咧，如果系虾嘅咁点啊？即系搵条须，即系搵佢其中条须打个裂仔咁样。总之。 就係要做鬼技可。 你會唔會太多嘢 啊？大家唔好嘈。阿蝦仔你乖啊，唔好喐。我依家打個仔。 喂，成根都有排打。 又或者有隻搣咗啲頭佢咁樣係嘛？ 成根有排。 哎呀， 算啦，我唔食，我翻屋企又翻 曬咁樣。係 啦， 係啊，都有聽過嘅。咁因為好似聽講嘅就話佢有啲嗰啲譬如加工嘅啲酒樓嘅話，亦都係同嗰啲嘅就係海鮮檔咧，係啊。咁其實嗰頭嘅就可能係回擁翻俾佢哋嘅。但我覺得始終真係做生意。 做生意系啦， 都應該係要老實啲咯。因為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有啲乜嘢嘅話咧，我哋消費者嘅權益嘅就係下次唔會再幫襯， 咁你冇啦， 冇錯，你冇生意做噶啦，你咪呃一次咁多咯。 嗯，冇錯啦。另外有一次咧，一翻嚟講一個經歷咧，就係嗰個海鮮酒家有個答法，咁睇下你覺得啱唔啱啦。 好啊， 十點半先喺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寻日首日实行零加三入境检疫安排，大致顺畅，整体社会反应正面，希望日常活动和经济逐步恢复增长。但他强调，由于措施改动大，必须谨慎，以防止疫情反弹。李家超說留意到社會上出現違規情況，社會需要關注和警惕，或會影響抗疫效果。指出如果多人不遵守規則，在防疫措施上難有新考慮。香港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表示，香港實施零加三入境檢疫後，仍然比其他地區嚴謹，促請盡快取消所有入境限制，實施零加零方案。他說相比其他開放經濟體，香港的復常進度仍要追落後，需要增加經濟誘因，吸引海外客戶重臨香港。史立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期望與內地爭取落實疫隔離，現時香港很多酒店騰空，建議提供酒店房間給往內地人士疫隔離，之後以點到點交通前往內地。內地新增809宗新冠病毒本土個案，包括173宗確診和636宗無症狀感染。新增本土確診個案以寧夏最多，有233宗，黑龍江115宗和廣東5宗。新增無症狀感染就以四川最多，有58宗，貴州44宗，廣東12宗，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南韓新增39,425宗新冠確診個案，較前一日增加25,000多宗，累計24,670,000人感染，新增死亡病例26宗，较前一日减少7宗，累计28,272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57点，跌98点，成交金额2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6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41跌9仙，腾讯控股278.4跌4.8。阿里巴巴77.25跌1.45，美团喺168.6升1，恒生中国企业61.68跌5.2， 药明生物48.99半，港交所280元升4毫，友邦保险68.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4.53，瑞士法郎0.993，加元1.37，人民币7.166，英镑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963，欧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1点，升220点。港金报15,27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9.79美元，卖出1,6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青沙公路由于有紧急工程啦，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咁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1-8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大屿山方向，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喺荔枝角收押所对出。亚街老街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啦，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快线封闭，咁较早前咧就比较挤塞有车龙，咁而家车龙就消散，咁只系一带比较车多，就系亚街老街交通灯失灵啦，咁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大角咀樱桃街去维港湾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奥运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青马大桥柏丽湾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咁另外啦，再提一提大家，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咁另外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学园街。重复多次，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学园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不如都系俾钱啊！ 俾咩俾？唔俾得，还咗之后以后都要俾噶啦。 黑恶势力似乎是数之不尽。 何队长刚刚拉了的杨东涉案金额有成几百万，但是在整个绿藤黑恶势力的阶级之中，他最多算是最下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一二三四， 你耷低头喺度数啲咩啊？唔通你喺度数紧我哋一齐咗几多秒啊？ 唔系啊，我喺度数紧我行咗几多步啊？因为有研究证实，每日急步行够3000步咧，有助身体健康。如果行够9000至10000步啊，可保身体健康啊！ 切，你可以用计步器去计住自己行咗几多步噶嘛？咁咪唔使一路行一路喺度口噏噏咯。 咁醒嘅你， 想再醒啲啊？听实咩健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就可以知道更加多急步行嘅好处啦。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蔡杰。怎样才是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是很快活的人生啦。不过要真是懂得真正的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马咩啊？ 每日听一次， 系啊，马咩话？ 又 唔 开心 啊？新歌新名啊嘛， 阿华哥， 系啊，马咩话？ 系开心， 马乜嘢话？ 乜嘢话？ 非常好啊！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嗰啲海鲜店啦。嗱，首先咁讲咧，即系我相信好多都系好好嘅，即系只不过咧，其中有一啲咧就俾人写咗出嚟啦。咁啊，有一个咧就个食客就写咗个咁嘅故事出嚟。咁佢就有一次咧同朋友一齐海鲜店啦，或者铺头啦。咁跟住咧，可能佢自己都有少少凝住噶啦，即系危机感啦。咁所以咧，佢去拣啦，拣完之后咧，佢个朋友一路都系影住嘅，即系离远咁样影住。佢见到咧，竟然佢喺个缸里边拣咗嘅，譬如两只蟹咁先算啦。佢喺拧住面行紧翻埋嘅时候咧。嗰、那個店家或者嗰個人咧，就將佢捅一捅翻落個水裡。 你嘅先俾佢確認完先， 確認 佢都俾佢睇咗先嘅。睇完之後嘅話咧， 佢擰轉面， 擰轉頭嘅話就將佢擺翻落個缸度。 擺翻入個物歸原主， 又咁。佢有咩嘅？佢有解釋嘅。 佢有解釋嘅，所以嗱，我諗佢都有埋下一著嘅。我諗佢都諗埋 預咗啦， 好似捉棋咁樣。 寫劇本， 萬一我高一尺， 萬一我俾你睇到我擺落去，我點答？我諗佢都諗定嘅啦。佢就話未得人煮啊嘛， 系啊， 厨房好多好多单未做啊， 我哋做咗记型噶啦，我就掟翻落个缸度先啫嘛，等佢游下水先啊嘛，咁 样。因为 我 记型 系，佢唔知道、 啊，唔知道啊，总之佢话你唔担心咯、啊， 我 认 得咯， 系啊， 系啊，就系、是、咁。 一陣間捧出嚟嗰啲都系你头先拣嗰只咯， 太危险啦呢个唔可信。 咁你点啊？咁你走啊？ 系啊，唔食唔要，真系唔系啊？喂，你 即系离咗缸嘅嘢就唔可以掉翻落去。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你唔好当我傻仔啊嘛。虽则我系傻仔，但系都唔好咁样啊嘛。 即系未至于傻到咁样啊嘛。 系啊，即系摆明就是傻仔咁样样，我觉得。 我而家呃你， 系啊， 笨蛋咁样系咪啊？ 笨蛋呢句重。 咁点咧？如果系咁样， 哦、啊，真系冇下次，真系冇下次。你话如果 之外，我仲要话俾人知， 系啊， 唔好帮衬呢家嘢先嘛。 如果你同啲一班朋友嚟咧、真系唔好嘈，又唔好同佢嘈，系、咪？ 我就唔会嘈嘅啦。如果我点咧，因为都已经坐低咗啦，我当坐低咗啦，我就话唔得，再拎翻出嚟，再拎第二次，我再拣多一次。嗱，呢两只。我唔理你而家整唔整住，你摆喺我台先，你整我拎入去，我唔准你再劈翻落个缸，咁得唔得？ 梁生，但你入到去嘅话，唔通你一睇即系全程你睇住佢喺个厨房度劏劏完之后再落镬咩？ 就系佢净系话喂，第十八号台最麻烦嗰个人啊，帮佢加工，咁你 系啦。我嘅意思系即系到最后尾好可能嘅就系你会食多咗好多你冇叫嘅嘢咯。 系啊，即系虽然好 多 都 系 好， 系啊，多咗 好 多 好嘅 东 姐，系好嘅厨房，但系。即系呢啲嘢，大家都要、 所以咁啊，阿朱律师讲得啱嘅，即系请大家即系用一啲好啲嘅、诚实啲嘅营业态度，咁样人哋先会继续帮衬啊嘛。 但系我哋可以点样咧？即系点可以杜绝呢一样嘢咧？因为其实都有人讲过嘅，就系譬如可能啊，你去帮衬呢啲嘅海鲜档又好，又或者系呢啲嘅海鲜加工酒家都好。一定是有一句说话的，就是话我熟的， 系嘛？嗰啲 系我识嘅，我介绍俾你。咁、但系你就系因为凭住呢个就系话佢识嘅，佢一定唔会呃你嘅就，佢往往就 系 咁。 就 系 呃， 佢唔系净系呃你，佢系个个都呃。 系 系啦，佢好公道， 一视同仁， 呃少， 一视同仁， 系啊，呃多呃少， 系啦。咁你点咧？ 啊！真系要揾翻阿昌哥问下先得， 唯有就系咁咯，即系唔好太离谱咯。即系我明明呢只虾系大朋友，你俾只小朋友我，除非即系咁样，我一定出声啦。但系如果唔系太离谱，都算啦，睇唔到啦都。 好难讲噶，即系有时就算你有个感觉，觉得嘅就系话，到最后尾咁佢点样啊？你食咗啦， 系啦。 你食食下嘅时候问个都话系啦，明明佢咁好新鲜噶，但系点解食落啲肉上嘅？又或者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嗰阵时候嗌咗一个龙虾，咁跟住佢就系伊面底，到最尾嘅时候个龙虾忽入咗嚟嘅时候咧，全部都系壳咯。 哇，系啊，嗰啲 我都试过， 系啦，嗰啲肉佢全部起晒，咁跟住咧就佢有间唔中有一两嚿，咁跟住又以我哋目测。叫咗嗰隻，即係我哋自己揀咗嗰隻龍蝦，係冇理由咧。 咁細咁 成台人咧，到最後尾嗰時候咧，係冇人食多過兩件咯。 哇！ 係冇可能。 即 係 學多個肉。 係啊，學多個肉咯，佢學佢照俾你啊，咁你點？ 係係，我都試過。 我哋都有嗌佢嘅，佢就话系啊，就系呢一只啦，好难讲噶。有时你佢话咩只龙虾起咗水之后个咧会细只啲嘅，咁你又啱，因为你系摆水里面嘅话系啦。咁但系你又帮我哋称噶嘛，阿姐 咪咯， 系啊，咁唔系咁点啊？你食紧啦已经， 我都有呢个感觉，就系嗰啲散件龙虾咧，你冇数住砌翻成只龙，砌翻佢先，砌翻有冇齐一只龙虾，你唔会噶嘛。总之个感觉就 系 点解隔又系学，点解又系学咁样。都試過， 嗰啲蜆又係永遠都係得啲殼喺度。 係啊，炒嗰時候啲肉甩曬嘛， 唔知去曬邊。 係啊， 睇下個鑊。 嗱，咁即使如果咁講法嘅話，即係我哋在座三位去幫襯呢啲咁樣嘅，即係食海鮮嘅地方，都有試過有一啲佢就覺得，咦， 中伏 啦，又未必至於係中伏，我唔知，我唔敢講啦，即係會有一啲佢就懷疑嘅事件啊， 不愉快經驗啦。 係啦，咁即使話如果係嘅話，係有機會嘅，基本上佢哋都幾頻繁嘅噃。 係啊， 即係如果你三個人，我哋分別都有試過。 但 係 我有 個 問 題， 我自己咧即係當反問翻自己。就是如果佢呃咗你嗰啲龙虾肉，呃咗呢啲蚬肉，佢攞嚟做咩？自己食啊？即系我有咁谂嘅，即系我有佢其实何必呃你啫？佢都系要，即系佢都要炒俾你食噶啦。 我哋今朝早都有倾过呢个问题咯。我哋就系话，如果佢唔系炒俾你嘅，你觉得个就系话你自己买嗰只到最后尾嘅时候，咦？点解明明咁新鲜，但系咧佢系霉嘅或者削嘅？好可能佢调包啦，所谓叫做嗰只原只调包事件嘅就 系 佢卖翻去你原先买嘅嗰一间， 系啊， 嗰间海 鲜 档咯， 系啊，因为海鲜档可能有啲就嚟叮档噶啦，咁就俾咗你先， 冇错， 即系旧换新。 冇錯， 係啊。咁至於你話拆肉咁嗰啲嘅就係我有聽過嘅，佢話有啲嘅就係即係自己啲即係伙 計 也好，或者點都好嘅話， 今晚 佢係啦，佢上菜之前嘅話，佢就將佢夾開幾嚿咯。 喂，其實咧，如果你咁講咧，陰謀論咁講咧，以前嗰啲筵席啊，即係當未有疫情之前，佢每一隻碟夾起少少，佢嗰晚食得好豐富。 嗰啲一定有，嗰啲一定 即 係 你 預咗係冇。 咩筵開一百席咁樣，你每台夾起少少，筆起少少，你點覺啫？ 當然你原一隻，譬如可能你上菜上台嘅，你原隻雞趴到咁嗰啲咧，佢冇啦，因為又有雞又有翼，又有係啊，攞油嗰啲，係咪？ 少嗰邊左手 先天啊，冇一隻手。 係啊，咁嗰啲你唔會拎出嚟噶嘛。係 啊， 乳豬咁佢趴喺度咁樣，又有兩隻眼眨啊眨下，咁嗰 啲 你冇辦法啦。 抽起中間短啲。 有，我見過有啲係咁樣噶嘛，一條魚啦，跟住咧你就喺度剁即係總之你就剁兩刀，跟住就中間嗰度拎走，跟住咧就將你嗰個頭同埋嗰個尾砌翻埋。 唔覺嘅咩？ 唔係，我講緊嘅就係，即係我見過有啲人佢係咁做啊，即係譬如好可能嘅就係佢想將嗰條魚分開兩餐咁先算啦，佢就會咁樣咯。佢都係原條魚啊，佢係有頭佢有尾，不過佢冇咗個身啫嘛。 係啦，再鋪啲薑絲啊，唔好覺嘅。 有時你條魚咪好長嘅。 喂，如果啲夥計醒啲嘅，擺低即刻幫你攞個羹咁撥開啲肉。 跟住即刻拨，你要唔要啲？要唔要啲？ 唔系叫食， 要啦，海 呢啲叫蛊惑， 系啊，一唔要成条鱼有落 就 系啊，所以做个精明嘅消费者，成日食得开心最紧要啊， 肯争啊，哎呀， 好啦，今日嘅话题讨论区十一点后， 哇，正啊，正啊， 如果可以有得拣嘅话，你想做边个嘅仔女咧？ 有人 拣你 啊，马小强。 到底佢想做我个啊定条咧？ 我咪头先有咁讲咯，个量词究竟系乜嘢？你哋冇睇清楚啦， 所以你要讲清楚，唔系佢会误会。 系个，系佢生出嚟嗰个，系啊。 好，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十一点我哋讨论区，如果你可以拣的话，想做边一个嘅仔女呢？未必一定要做好有錢嘅喎，可能你揀一啲。 冇所謂啊。 收翻而家好多個都係做翻自己爸爸媽媽嘅仔女嘅，你真係好乖，好孝順。 翻嚟我哋會有今日網上情，而家有迪克牛仔。 我不要你的承諾，不要你的永遠，只要你好好久久愛我一遍，就算虛榮也好，貪心也好，哪個男人對愛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 网上情，一个人成功之前需要失去的五样东西。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哪个都不想贫困老到一辈子的。但成功不是随手可得，你想成功，你要失去这五样东西。第一，失去你的坏脾气。有些人本事不大，但是脾气就很大，控制不到自己的脾气，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将身边的人无论是哪个得罪的话，最后麻烦都是自己。第二，要失去你的依靠。人活着，哪个都不是哪个的靠山，人生路上每样东西都要靠自己。依靠别人就要看人面色，指望别人就要忍气吞声。只有当你失去依靠，无依无靠的时候，人才会激发出自己的潜能，靠自己度过最艰难的时刻。第三，失去抱怨。生活艰难，哪个都不易过的了，总会遇到坎坷不顺的时候。当你面对失意，面对困难，有些人只是在埋怨，变得悲观颓废，日子就会怎样，就会变得更加苦，更加难过了。第四，失去鲁莽。人如果想成功，就要稳重，不要鲁莽，不能够马虎。人鲁莽只会令你错失好的机会，令成功在你手里面走出去。真正做到大事的人，永远都是稳重踏实的。最后一个就是失去倾诉了。 在这个社会，其实个个都有苦楚的，你要学会自我疗伤，独自承受，不要想着人家会安慰你。其实人心复杂，你的苦理解的人很少，笑你的人可能很多。真正成功的人一早已经习惯了沉默，无论什么事什么痛都不会向人倾诉，默默无言，独自承担，忍着泪继续奋斗，这个就是成功的人士最好的金句。 不见欢欣人面，富士送至，听不见游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及如灯在彼傍，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尽快去注射吧，保护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冇错啦，讲到呢个接种疫苗咧，提提大家，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即系叫感染到啦，但系康复之后咧，都唔好觉得咧，即系好似成为一张咧，好似免费车票咁样吓，即系唔好觉得得啦，喺我而家咧好翻嘅啦，唔使惊，唔使打就唔系嘅，就算感染咗都可以， 都要打， 都要系都要打嘅， 打齐三针。 嗯，打齐三针，咁同埋呢样嘢呢就保障自己，保障屋企人，保障成个社会吓。 係囉。咁呢一排都已经开心咗啲㗎啦，大家。 开心咗啲啦。 係 呀。 心情都放松返。 去边旅行唔正呀、 啊。你想再开心啲嘅话，所以就係、是、因为我哋早嗰轮大家都非常之齐心合力咁去打齐三针、啊。 遵守规则。 戴口罩啊，好乖咁、所以呢都真係苦尽甘来囉。 冇错。 知道。 想再好啲嘅话，就所以呢、這个时候都唔好松懈。仍然要继续。不过开始我啲朋友已经唔记得咗戴口罩出街。 真 已经开始咁开心啦。OK， 我暂时未系。 我试过一两次唔记得咗带， 咁系唔记得屋企，系唔记得啫，唔系唔。 你系翻屋企定系乜嘢？ 翻屋企攞翻，我亦 都 试过问人哋攞一个。 系啊，我真系试过。 系啊， 系今朝早好笑嘅。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唔知系咪因为呢一排咧已经开始咩零加三啊，啲人咁样话，系啊，哇，英镑又平啊，入 英 又平 啊， 跟住咧就大家谂住佢就哇去边度旅行啊咁样，所以咧佢就话佢今朝早唔知点无端端咧出去食早餐嘅时候咧，咁啊发现咧自己咧好多啲。啲師奶望住佢啦，覺得我今日好靚仔咩？我今日咪好靚仔啊？點不知原來咧就係翻到去 office 嗰時候咧，先至俾人哋講嘅就話：你今日唔記得戴口罩， 翻到公司啊？ 係啊，唔係即係其實佢翻咗去 office， 跟住咧佢就攞咗個銀包諗住出去買早餐。出去買早餐嘅時候，佢發覺佢自己咧就好受歡迎，因為個個都望住佢。咁啊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到佢翻到 office 嘅時候咧，同事話俾佢聽嘅就話：你唔記得再戴口罩咁樣，佢都唔知。 明白曬， 或者其實係咪身邊可以睇提佢咧，诶，先生你冇戴口罩咁样咯， 系咯，点解唔讲咧？ 提佢咯， 系啊，即系咁我话你一早唔戴罩，人哋真系惊啲， 系啊， 即系以为你 都唔关早咁，任何时候你而家出街仲系一定要戴个口罩， 戴翻好， 我哋香港要咯， 系啊，戴实添啊。 好啦，乜都讨论区，翻嚟十一点继续。 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另外，强台风奥陆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上周十点，奥陆集结在西沙西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12点，跌142点，成交金额3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8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6，跌1.4；腾讯控股276.6，跌6.6。恒生中国企业61.52，跌6.8；阿里巴巴76.4，跌咗2毫，系跌咗2.3；美团168.1，升6毫；药明生物48.7，升咗7.5；友邦保险68.15，跌2毫；新东方在线28.7，系跌咗2；京东集团208.6，跌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456，瑞士法郎7.912，澳元系5.087，加元5.729，新西兰元4.458，欧元7.563，每百日元对港元5.4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1点，升220点。港金报15270元，跌咗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9.08美元，卖出16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东九龙走廊交通回复正常。喺青沙公路咧，就因为有道路工程，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噶，所有车仍然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到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一带比较车多。咁喺亚皆老街

同埋培养健康嘅飲食習慣，咁就可以有效预防心脏病啦。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钟头啦，30度几温，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今日多云有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听日风势颇大，有骤雨，除有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呢个时间我哋就有 麦到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你想做边个嘅仔女 啊？哇， 好好玩啊！ 好玩啊！ 首先。我哋澄、我澄清啫，即系呢样嘢唔代表而家爸爸妈妈唔好，不过尝试玩下，即系幻想啊，其实咁样啫吓。 系啦， 我见网上好多朋友都话：，哎呀，我梗系做翻我自己爸爸妈妈仔女啦。 好多都系啊，系啊，我哋今日都冇乜不过有人想做你嘅仔女啦，同埋 有人想做 Michael 嘅仔女啦。 嗯， 系咪想做我嘅仔女啊？ 因为你唔中意仔嘅，知咧，唔中意仔女， 唔中意小朋友， 冇所谓，冇所谓。系啦，我觉得 你 梗 系唔紧要啦。 仔女其实几开心， 点解啊？ 因为我会同佢一起玩一起癫咯。 嗯，都系。 如果系仔嘅咧，我真系会带佢上去东莞行个圈。 咁都几开心， 都开心， 唔开心啊？ 开心啊？ 好开心啊！ 咁都几开心啊？ 系啊，好开心噶！我会带佢见识唔同嘅嘢。真 係啊！有個人話點解想做你嘅仔女呢，因為你太忙咧，又要忙唱歌啦，又要忙被罰啦，又要食啦咁樣，所以咧冇時間睇佢。 哦， 佢可以好自由咁樣咯。 因為如果做我女咧，真係保證佢唔會俾啲衰人呃。 嗯，因为最衰嗰个已经系你啦嘛， 冇错，保护佢系啊， 教好佢吓。嗱，阿 Sam 好得意啊，佢写咗几个选择嘅。第一，做日本出名嗰啲卡通片配音员嘅仔女，了解下佢哋咧，即系听下佢哋平时睇完卡通片之后，听翻佢喺屋企同我讲嘢咧，就好似譬如配叮当啊，配唔知边个啊把声啊，原来得意， 唔知点嘅咧， 唔知点嘅咧咁样。 配 音因为咁样啊，个原因我都 几得意， 系 几得意啊。 第二咧就做古代皇帝嘅仔女， 哇，呢个我就。正想讲， 都系 我的志愿 嚟嘅。试下啦，最后咧做富商嘅仔女，咁啊条件好啲咁样咯。呢个就系 Sam 所写嘅答案。 O K， 好啊，不如我哋讲下我哋三个 先 啦。 你 先啦，点解要我先啊？我哋猜， 我尊重你。 清心和教叉烧， 剪。 清心和教叉烧， 剪。 真系我先，真系我先。好啦，我咧谂咗有好多。 系 开头嘅时候，我又谂我做爱因斯坦嘅女。 真系爱因斯坦， 我 想 你成才嘅系啊，爱因斯坦。 唔系，我要谂一谂爱因斯坦一个即系学者、智者，一个各方面都好有成就嘅人。 大家都知道边个爱因斯坦？ 知道我之后头发乱了。 系啦，点解我会想做呢，就系因为其实我唔系噶吓，最主要我唔系拣佢噶吓，因为我会发觉嘅就系话，其实佢系点谂嘢噶。 是啊、 我真的好想知道你哋点计嗰啲数， 但系佢会好乱七八糟喎啲嘢， 一定会 唔记得交电费 啦。我唔 care， 我唔 care 呢啲嘢，我反而想 care 嘅就系话，我好想知道喺佢身边嗰度，我会睇佢嘅日常生活，其实佢咪同常人系一样噶。 定系佢就系其实 佢可能唔记得食饭。 系啊，我成日觉得佢唔会食饭。 你点会计到即系究竟咩叫做 E 等于 M C square 啊？ 系啊，同埋嗰啲字你睇唔到噶。 系啊，同埋系咁计，系咁计，系咁计，咁你点会知道嘅就系即系咩叫做相对论同埋狭义相对论啊？系点谂噶？ 喂，如果你做个女咧，你又喺块黑板度乱写啲字， 系啊，又要加点啊，加个一， 然后你扮沉思，哎呀，好烦啊，又擦 咗。所以我系成日都好想知道究竟。是点的，跟他们是点的。但是我想如果你真的做他的仔女或者你做他家人的话，应该他是不会照顾到你的。 是啊，你 要照 顾 你 的。 你是会很寂寞的。所以我就不好了。所以我就想想想，不如简单一点。好，我选了。 碧咸个女。 哇，正喎，万人迷。 O K 啊 ，O K 啊 ，O K。嗱，你要谂下，因为咧好多时候都会讲嘅就系话咧，你个女一定系爸爸嘅前世情人，前世情人啦，系。我真系眼见有好多嘅就系，哇，之前好可能未结婚之前啊，未有个女之前嘅话咧，系嗰啲咩花花公子啊，嘅朋友，但到最后尾嘅时候，佢生咗个女，你见到佢抱住佢嗰时候嗰个样啊！冧样啊！你只可以用呢一个冧字嚟去形容啊！ 系啊， 你点样你都会软化嘅。咁所以你谂下，若果我爸爸系逼喊， 又系 细细个嘅时候，佢成日捽下我啊，抱下我啊，帮我冲凉啊。 系，如果仲有喂，如果有啲大型嘅比赛咧，可能你又一啲球员拖住你入场咯。 啊，嗰啲球童啫，嗰啲球童又唔使。 你唔想做嗰啲啊？ 我唔想做球童。但我覺得，如果我爸爸係碧咸嘅話，呢一個萬人迷，全世界人都識佢，個個都話佢靚仔。日日翻到你就見到佢，你就可以對住佢，佢就當你好似前世情人咁樣，又攬你，又抱你，又錫你，又唱又唱歌俾你聽，又或者不過佢把聲咁鴨，應該都。 但如果佢唔係洋娃娃俾你買個波俾你咁啲， 冇問題啊！佢咁靚， 有咩所謂？ 你仲要加上一樣嘢，就係、是、話其實佢個老婆雖然係假啲，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都叫做靚仔靚女啊！咁我個樣都應該唔。唔差啩， 又系哇！ 所以我就觉得不如就简单啲， 优良 仲要有副音喎、啊， 冇错啦， 正喎、啊，唔使做啊。 其实你呢个咧。 系啊， 可以放之于所有嗰啲巨星都啱嘅，即系所有啲巨星啊，个个想见一见佢都难啊。但系屋企人咧，随时面对面都系阿阿爸咁。佢呢个阿爸可能即系已经系巨星嚟，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做巨星嘅仔女， 唔系个个巨星都 OK 嘅。 我都觉得系， 系啊， 所以我觉得我真系拣过嘅。同埋佢就，我觉得最近有一件事，我系觉得佢好窝心。 我知道《英女王》 冇错， 正啊， 等十三个钟， 等十二个钟， 呢个真系不得之了。 跟住佢就接受大家嘅访问，我觉得呢一件事佢系非常之。窝心同埋会得到大家嘅心。 喂，讲真真系，如果即系你爸爸系比较粗鲁啊，或者冇礼貌话，人憎都几丢脸噶。 你睇下佢到今时今日嘅，即系嗰日啦，唔系拍咗有好多啲新闻片啦，去访问佢嘅时候嘅话，佢仍然觉得佢真系哇，就 系 keep 得好 fit 啦。 系啊， 同埋咧就系即系佢做嘅嘢咧，会发觉佢冇乜点失个手嘅。 嗯， 你唔会俾人哋即系捉到佢啊，就系嗰啲 搞搞震 啊，系嘛，衰只格格啊。 你做咩望住我讲啫？ 咁 倾偈梗系望住你噶啦，你唔使对佢入座喎。 同你饮嘢啊！ 同埋咧，你头先讲个嗰个新闻咧，佢等咗十二定十三个钟啦吓，即系讲到佢放弃咗。第一，佢其实有选择嘅，佢放弃咗一个特别通 道。 第二就系话，喂，佢等咗十几个钟咧，佢一样，你觉得佢系依他即系好衣冠好整齐 啊？如果系我哋， 冇凌乱， 头有冧晒， 冇凌乱噶喎。 冇啊，好靓仔，戴住顶 cap 帽，真系有型到不得了，我觉得系咪？ 系咁，你个名系叫咩名？ 碧咸鋭， 其实佢都一个咸字，佢都一个咸字，你要唔要佢？ 你唔碧，你唔 BIG， 佢碧咸强，佢叫碧咸强，加少少， 我觉得好正啊嘛，碧咸 鋭，啊，翻嚟继续我哋今日讨论区嘅话题，我哋有姜涛啊， 哎呀，谂下都开心， 呢首《风雨不改》。 这是路途要怎么走，挑战未来尽力奋斗，能留着看更好，叫眼泪未自由，追生刺骨再后悔是无谓，念头便放开手，一句诺言沉默守候，不要回头，勒住重重内疚，听说岁月似小偷，可将感情全部偷走，脆弱才是借口，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梦。 彩，也许真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改，像日出，风雨不改。想过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将尽日出，风雨不改。 好，听紧呢个风骚范围啦，乜都讨论区。咁啊，头先阿 Yu 讲咗佢嘅谂法啦， 碧咸 Yu 系啊，碧咸强到你啊，碧咸强， 我行到你。 我就系谂做中国古代皇帝嗰啲仔，有两个仔我都好想做嘅、 嗯。 有一个咧就系唐朝，李世民啊、李渊嘅仔都好，我唔要做皇帝， 嗯、 我要享受嗰啲宫中嘅生活。 我明啊，我都觉得系呢啲就系好奇怪。 千祈唔好做皇帝， 食尽珍馐百味。 冇错啦，你知啊，唐朝几正噶啦， 单玩唔做，净系玩唔做， 冇错啦， 因为皇帝咧个个都嗌住佢，喂，咁点啊，咁点啊，咁啊， 唐朝嗰啲皇帝你又要咩奏章啊？又要朝头早晨咁早起身啊？ 系好辛苦， 好烦啊！又要浸，又要 俾人闹咧， 咪咯？ 你而家后宫追宫女系嘛？ 冇错， 系啊，梗系啦， 冇错，做二世祖 系啦，真系、啊。 我得你，你请佢都叫玩。 系啊，即系你怀念系你一个幻想，做一个仔，咁我梗系要开心噶啦、 嗯， 开心我真系要。你谂下唐朝盛世， 系啊， 食好住好， 冇错， 啲唐朝。嘅 宫女 有咩咯？ 系啊，比较丰盈一啲。 冇错啦，啲衫又靓， 咪系 啦。所以我觉得真系冇所谓，边个仔啊李二世、啊， 总之唔使做皇帝嘅仔就得。即 唔使做皇帝， 唔使做皇帝嘅。 系啊，唔好派我去边疆啊！我 同你倾嘢， 我唔立功，我乜都唔要。 喺后花园啊！ 爹哋，我边度都唔可以打爹。 成世喺后花园 啊！正系啊！我叫你咩都可以，佢叫我你去死我都做，系咪先？我你去死啦！哦， 全名叫你去死。 系啊，我哋谂 全你去死。 系啊，话呢一句真系麻烦。完了全你都唔知点乜嘢， 喂阿李去死啊！ 点解要谂到我咁绝运嘅名咧？ 喂，我觉得真系 佢意思系冇所谓，已经咁可以 玩尽啲，系啊， 你攞嚟读屎都 OK 系啊，即系哪怕我得二十年命，因为以前嗰啲人 有 短命啊嘛，我觉得仲好啊，你千祈唔好长命啊，长命咧又勾心斗角，又呢样嗰样那样嘅，所以我做呢一个 短命唔代表都唔勾噶， 咁咪勾， 长有长勾。短又短勾， 我个角冇咁大啫嘛， 你破坏我个梦啦。 佢一个锐角， 又要有个锐字，我已经好憎个锐字啦。 系咩？点解啊？ 我你唔好理。 咁你系皇帝嘅时候，你咪废咗呢个字佢啦。 系 全部人 唔准位啊， 机 位啊， 系 好 啊， 系 啊， 但系我又唔做皇帝啊嘛，即系咁啦，我真系想做古代皇帝嗰啲仔，系啦， 我都 觉 得好，呢个好玩，呢个好玩， 方便嘅微服出巡去江南。 又玩过， 又玩， 系啊， 去玩， 跟住就系嗰啲咩玩游龙戏凤。 哇！你谂下谂边又开心，真系冇所谓嘅，十年命好，廿年命好，系啦，我真系咁样。 系啊，总之就尽玩， 尽玩， 系。 多谢李去死， 李去死好，我真系喜欢呢个花名。系啊， 以后你知李去死。 就爆炸，我要转角站，似冰岛太空大运。当安都发，太多真真假，太多假真真。我冇帮我谂，等一等我分分身。A design 拉近，只想去挖这座困，即刻飞开满关点点灯先至震撼。Wanna be hidden, I don't need a reason。人等转交通灯，开机通通免问。嗯，只想声音。 你们在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三十一度几温，相对湿度64%。继续翻嚟，我哋仲有呢个乜都讨论区嘅，就系、是、如果俾你拣，你想做边个嘅仔女咧？头先有阿李要死咧，讲完噶啦，翻嚟到我啦。好，先睇晒呢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理解社会期待放宽更多检疫措施，未来会以安全可持续嘅步伐，尽快引导香港走出疫情嘅影响。政府现时嘅目标系创造最大空间。重啟經濟活動和聯繫，但不會在抗疫上妥協，會基於數據調整抗疫政策。陳茂波出席一個峰會時說，隨著本港即將恢復對外連接，相信人才將會重返香港。他說本港不應失去信心，強調香港的成功建基於一國兩制實施，獲得中央高度支持，亦有強勁流動性，連繫內地和海外等獨特優勢。他又說英美等面對高通脹，美國聯儲局已經五次加息，市場預期未來可能再加一厘或以上，本港貿易和消費都受到影響，今年經濟或會負增長，但強調銀行和金融系統穩定。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表示，早前很多商務活動因應香港的防疫限制遷移至新加坡和其他城市，期望盡快實施入境檢疫0+0，吸引活動回流香港，但相信可能有大約10%的活動流失。 梁兆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香港仍有优势，商界反映过去两年因为疫情被迫将活动迁移，如果香港尽快全面开关，活动或会回流，但基于回流成本有可能部分会流失。梁兆基说，香港作为中西桥梁，如果不能同内地通关，只能发挥一半作用，同国际及内地通关同样重要，期望有条件同内地通关。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一个小型飞行器，本港时间今早七点几撞向一个小星体，测试人类能否安全地将可能威胁地球的星体推开。太空总署说，今次行星防御测试任务是要证实人类是否有能力防止星体撞向地球。高19米的飞行器朝向的是一个双小行星系统，包括一颗较大直径780米的小行星和它直径大约160米的小卫星。飞行器上的相机每秒传回一张图像，直到撞击目标的一刻。太空总署说，撞击位置距离地球1100万公里，将要几星期才能确定试验是否成功。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将在下午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根据程序，安倍晋三安倍超惠捧住骨灰盒坐上灵车，从东京住宅出发，抵达会场时自卫队会施放19响追悼礼炮。首相岸田文雄和前首相菅义伟会在仪式上致辞。预料国葬期间，大批民众会聚集在武道馆周围送别安倍，警方部署大约20000名警力戒备。岸田文雄启动调研外交，先后会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等来日出席国葬的各国首脑，强调将继承安倍的外交遗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82点，跌172点，成交金额4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7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4元，跌1.6元。腾讯控股276元，跌7.2元。恒生中国企业61.46元，跌7.4元。阿里巴巴76.35元，跌2.35元。美团167.9元，美团最新167.9元系升4毫。药明生物48.3元，升3.5元。港交所279.6元，冇升跌。友邦保險68元，跌3.5元。南方恒生科技3.546元，跌7.2元。京東集團207.8元，跌2.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5元，日元144.43元，瑞士法郎0.992元，加元1.37元，人民幣7.165元，英磅對美元1.078元，歐元對美元0.964元，澳元對美元0.648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577点，升145点。港金报1526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9.69美元，卖出163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啦，进入第二个半小时啦吓。咁今日讨论咧就系到底你想做边个嘅仔女咧？咁、到我讲咯噃。咁其实咧我就唔系为指定做阿乜乜名嘅仔女，而系咧我好耐以前睇过一套纪录片，咁其中有一个情节咧，我系好深印象嘅，同埋我当时我就谂啊，如果我阿爸系佢阿爸就好啦，咁样样就讲个细路仔咧住喺外国一啲农村里边、农庄里边、农庄即系里边有牛牛马马，即系种好大嗰啲 farm 嗰啲咧。佢嘅生日礼物咧，有一日咧，那个小朋友咧系一只马，佢阿爸买只马俾佢， 即系 好啦，今日你生日啦，好嚟，我哋睇下你有啲咩礼物先，带佢翻屋。 但你养大咗变咗佢、啊。 未必养得大嘅， 破坏咗我。 你冇咁啊，你去死！ 破坏咗我啲情， 真系未必养得大嘅。 我突然间就觉得，哇！原来呢啲小朋友啲礼物唔系我哋而家城市 系啦 嗰啲想法嚟嘅，唔系话有支枪啊，唔系有个咩 枪都唔要你啊，电话睇下咩款， 系一 只差唔多 活生生会跑嘅马，即系唔知咧，即系我可能每一个人对快乐嘅谂法唔同啦，咁可能你觉得处有咩咁特别啫，系咪先？我又唔中意骑马，但系我就会觉得好得意咯， 好 幸福， 真系 几开心。 细个嘅时候见到而家， 你活生，你要照顾佢噶，嗱咁样样，咁佢就开始咧就学骑马啦，每日同佢又冲凉啊、梳毛啦，好开心啊！我觉得，同埋住喺好多呢啲叫做地大。人少嘅地方咧，佢啲屋真係即係屋啊或者房咧，真係好大嘅，即係可能嗱，香港有香港快樂，咁但係如果你住喺呢啲咁嘅農村咧，可能佢嘅快樂就喺原野度奔跑啊， 清新空氣啊， 山山水水啊， 換咗空氣，清新開朗， 係啊，即係會唔會都覺得呢種生活幾好啊？ 好好好， 但我覺得呢一個就唔需要揀係我爸爸係一個農 場 嘅 主人 咯，你自己去買一個農場咪得咯，即係你退咗休之後。 系啊， 真系得咩？ 得， 梗系得啦， 点解唔得？ 买个农场可能好多钱喎，要 唔使？ 梗唔使啦。 香港有 好多嘢要做， 香港冇啦。 嗱，如果你个就呢啲咁样嘅农场，譬如你养狗啊，唔系即系你对唔住，讲紧你话养嗰啲马啊，或者系养羊啊，咁呢啲我谂会比较麻烦啲。但系如果你话就系耕田嘅农场，我哋咧，你其实真系可以去睇下，你可以买农地。 系啊，我知，我哋知唔知？我真系谂过噶，我之前睇过。 唔单止你，有好多人都问过。 好多人系啊， 系 啊，系啊， 问过我，因为我住喺新界嘛，佢哋就系问嘅就话，其实多唔多噶？咁啊，好 多 噶。 我就唔，我当时我就唔系谂买嘅。我谂租， 租都好平， 因为买咧系一个长期嘅 commitment， 咁我唔知到时我真系想唔想喺要住或者种嘢咁啊。但租咧原来都几平嘅，我觉得啫吓，即系你相比一啲商业嘅尺数嘅价钱，佢系比较平嘅。你租啲农地，咁租咗之后咧，你咪我嚟或者住又好，或者系你我嚟种嘢又好，都几得意。我都有谂过噶， 系嘅，嗰啲咁嘅生活其实都几悠哉悠哉嘅。但系如果你做农夫，你就会知道嘅就系其实佢系冇休息嘅。 系啊， 冇错， 除草啊， 耕田、 插秧啊，好烦。 因为我有耕过，咁其实你系啊，你系无时无刻，你甚至话你要学所有嘅嘢，个锄头点用啊？你点识啊？ 哇，腰都 系啦， 条 腰真系伸唔直嘅。同埋咧，就系你唔好以为佢可能佢哇系啊，有好多嘢食啊。你见到佢收成嘅时候好似好过瘾，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你耕种嘅时候，你要睇天造人啦。打風嘅時候好大鑊啦，就係或者落雨嘅時候你會好擔心啦，又或者就係話其實你每一日都有好多嘢做嘅，又要除蟲，又要除草，除草係好痛苦嘅一件事嚟㗎。 翻風落雨又擔心， 係啊， 係 咪先？ 係啊，可能嘅就係你耕咗一季嘅嘢嘅話，佢一個颱風乜都 冇 曬， 係啊， 浸曬。 我以前試過啦， 好辛苦㗎。 種咗應該話買咗棵芒果樹翻嚟，我分享過㗎啦。因為咧，你如果由一個種子種起，你有排都種唔到啊，所以我買咗棵現成嘅芒果樹，好醒目啦，係咪先？咁果然咧，就真係好多針頭咁細嘅芒果仔，就好似你話齋啦，打兩場雨風啊嗰啲冇曬，差唔多冇曬， 或者俾雀仔食曬啦， 係 啊，你嘅收成其實係起碼有一半或者係三分一以上嘅話，係俾嗰啲雀仔啊，或者係會跌咗落去地下嗰度啊，冇成熟度啊等等嘅，即係其實唔係話種瓜就真係100% 收瓜。 我就問翻啲人啦，佢其實你唔可以由得佢就咁喺樹上面大㗎， 可 以，你要做一啲嘢。保護佢，咁我先知道咯。 我嗰次去耕田，我先至發覺就係、是，哇！你就搞掂完你嗰啲稻田，你可能就要去睇下你嗰個瓜田啦。嗰日我做咗啲咩嘢咧？就係、是、話你要幫佢咧，就係將嗰啲花粉啊。 要去幫佢咧去去 播種， 去播種。因為咧就係嗰次係搞嗰啲好似木瓜定唔知咩瓜，咁啊就係要分呢個雌蕊同埋紅蕊。你就要摘咗之後嘅話咧，要去染嗰啲花粉咧，就要將佢咧可以喺嗰度咧就授粉嘅。咁我就話：咦，點解你要做呢樣咁樣？佢話因為而家可能嗰個地方咧嘅蜜蜂唔夠多，所以佢哋冇去採花蜜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有一樣嘢嘅就係佢淨係得開花，但係佢冇結果，因為嘅就係嗰啲雌蕊冇受到粉，咁你就要做啲乜嘢啊？咁你就係要 幫佢做， 要幫佢做呢啲嘢咯。做完之後，你就見佢嘅結果嘅時候咧，你又係差唔多時候，你就要幫佢落個袋啦。因為你要落個袋嘅話，就要避免佢就係俾嗰啲害蟲所侵襲，以及佢就係俾啲雀仔啄咗。幾多嘢做啊？ 好多嘢做，好多嘢學，冇錯啦。好啦，嗱，我哋街坊街坊啦，咁啊，首先咧就有陳光啊，小白，小白到底你嘅選擇係咩咧？ 我係白元同小白噶。如果可以俾我揀阿爸阿媽嘅話咧，最近咧我有個新 idea， 不如俾我揀我拜查理斯王子啊！唔係，而家叫查理斯國王三世，點解啊？如果我揀佢做爸爸嘅話，我咧仲想要求做埋大仔喎，咁我真係王儲啦！咁你諗下，有幾多個人可以做皇帝咧？係咪？咁所以如果俾我揀嘅話咧，我好想試下過下一啲皇室風範感覺嘅生活，又可以做下一啲成件衫都係襟張荷蘭水蓋嘅制服啊！呢種嘅生活咧，如果係俾我試一次，其實就算試一日啊，我都覺得已經好過癮㗎啦。 嗯，冇錯，呢個就係小白。 我哋都有 fans 有搞，有揀有揀，但佢就揀就英女王個，即其實佢係而家係叫做就係 CR 三啦，係咪？係一個 Charles 係啦，或者 R 咁啊。咁同埋就係我如果我揀嘅話，我會揀嘅就係 Prince William 咯，即係就我係做 Charlotte 咯。系啊，即系Princess Charlotte 咯，系啊，即系 公主， 公主系啦。 好啦，另外神官阿 O 啦。 喂喂喂，我系阿 O 啊。如果要揾人做我老豆啦，即系咁啊，一谂即刻谂到啲大有钱佬嘅原先啊。不过认真啲再谂一谂，其实我爹哋妈咪都好锡我啊，所以我宁愿揾翻我爹哋妈咪做我爹哋妈咪咯。 嗯 ，OK， 呢个都系好多听众都有拣嘅，系啦，都好满意而家自己嘅。 你个个好似你咁啊，你去死！ 你个名啱你啊， 咸锐。 到咧阿陈太啦，杜文慧吓。 我系碧锐。 我想做阿锐个女啊，因为阿锐咧，佢每一朝早开麦咧，佢清洁直播室嗰个态度系令到我觉得咧，做佢嘅仔女咧系。好有安全感，乜嘢細菌都死曬，即係無論你抗疫又好，抗乜都好啦，佢都係喺你嘅前面幫你擋住曬。咁同埋佢對於即係衣著啊、美學嘅觸覺咧好強，咁所以對於佢嘅小朋友咧，佢一定扮到靚靚，即係唔會失禮人咁樣，咁呢樣嘢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優點嚟嘅。咁所以如果有得揀咧，做阿鋭個女咧，既安全又美麗，非常之好。 Yeah！ 喂，我想問 真係好， 佢點解知道你清潔嘅態度嘅？佢見過咩？ 有，佢有時會過嚟串門子。 因為咧，如果大家唔知咧，首先咧嗱，咁我哋會一個節目交俾一個節目啦。咁我哋亦都係用同樣嘅麥、同樣嘅房啊、 台 啊， 所有嘢。 咁所以咧，我哋入嚟之後咧，阿鋭咧，首先係會 清潔組長。 佢由最近開始嘅呢一樣嘢，之前唔係嘅。佢揸住一支空氣清潔劑先，先清潔睇唔到嘅，再清潔睇到嘅， 係冇錯。 係啦，咁佢第一噴係十幾廿秒之後咧，就開始清潔睇到嘅嘢啦。咁個步驟咧就係噴台啦、噴麥啦、換麥罩啦，等等等等等等。 系啊， 维持都五分钟。 系啊， 系啊，我知啊。 嗰啲巾我买翻嚟噶。 咩巾啊？ 消毒 湿 手湿纸巾，冇错，消毒湿纸巾。 系辛苦你啊！ 唔好咁讲。 做阿锐个仔女可能真系几好。 我唔觉得系， 唔好啊！ 我唔觉得系啊！我系嗰啲，我觉得我即系点解我会想冇仔女就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好吹毛求，我系一个几麻烦嘅妈咪嚟噶。 嗯， 系啊，即系我会系啊，你都 feel 到系咪 ？feel 到， 你做节目你都 feel 到啦。咁我你系我嘅仔嘅时候，已经好大件事。 但系某啲情况咧，你又会同佢玩得好开心。 唔会， 会咧。 不过你阿锐，你而家你 一阵就得。 你以一个未即系冇做过妈妈嘅态度或者心嚟谂，系唔同嘅。因为人当你 在你未生小朋友之前，你以为自己会咁啦，但原来小朋友出咗世之后。你同佢一齐慢慢长大咧，你会变嘅，即系你会有一啲性格上嘅或者行为上嘅，你会转移，系因为你锡佢，所以你慢慢你自己都会系慢慢会变成一个 better self 嘅，我觉得。 嗯，唔 会。O K， 算啦， 我肯定唔会。但我如果要俾我拣嘅话，我都唔会做你个女咯。 嗯，点解嘅？ 因为我觉得啊， 我带你周围去玩， 佢惊样似你。 唔係嘅，未必我會考慮個樣嘅，因為我覺得誒， 唔係當你好 靚， 好靚 係大件事啲， 女大件事。 點解你會唔想做佢 大件事啲？我覺得 嚇， 我唔想做佢個女啊，係因為我覺得其實佢太過，佢係咪叫火麒麟啊？ 嗯，即係樣嘢都啱，又樣樣嘢又好似唔知點咁樣， 係啦， 即係掂下又走，掂下又走，係啦咁樣。 咁我就會幾驚，即係你爹哋若果係咁樣嘅話，就會好似。唔会好得，唔会对仔女太负责任咯，我自己咁谂啫。 即系有啲浪子 feel 咯。 系啦， 咁咪好型咯 嗬。如果你系对外，我觉得 OK， 但系如果你对屋企，你系一个咁嘅，即系你有一个咁嘅爹哋嘅话咧，你就会担心咯。 明白。 系啊，即系佢会唔系太负责任。 系嘅。 因为我感觉上，我觉得你都系一个好中意玩啊，好中意享受，好享受生活啦。唔系代表你呢样嘢，你唔会成全俾你嘅下一代。但系我会觉得嘅就系你个人会比较自我享乐主义 一啲。 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如果我做你个女嘅话，应该都几 因为咧，我作业咧，未吓，跟住做爸爸妈妈咧，有时咧系要首先将自己 放低啊嘛， 系嘅利益啊、享乐 啊 等等，系要首先摆低先。 所有好嘢留翻俾佢哋啊嘛， 一齐啦，又唔系留晒嘅。 咁点解你唔系啊？你有冇呢个咁嘅打算咧？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好嘅 daddy， 我觉得我。即係過得人過唔到，唔係過到自己過唔到人啊！因為我自己玩到好癲，如果我仔女玩得咁癲咧，我驚我冚佢， 係咪？ 係啊，我真係擔心。 你從來冇諗過生馬仔㗎，從來 好少好少，因為有啲過分嘢我自己做咗嘛。原來個仔哇又做呢啲嘢，或者又喺呢度見到你， 你又嚟呢間， 係嚟呢間都唔緊要，你同我 真係好多都講㗎。佢就話你做女或者你做仔嘅時候咧，你做過嘅嘢咧，你第時個仔女就會抱喺你身上。 係啊， 所以好驚啊！ 我都驚啊，真係驚 㗎。自己咩人自己知啦， 係咪？就 咁現眼報咧，你真係唔知點算㗎。 真系唔好啊！ 系啊， 就阿朱爹妈话俾我听，你个仔喺隔篱， 佢话落埋你嗰张单， 系咯？咁啊，朱爹妈你点搞啊？ 所以我咪就我唔会做你个女咯，就系咁解咯，费事啦，系咪先？ 系 好啦，咁于是我哋将一切下山一百字，留翻一人家下流教室，详细再讲，睇下朱爹妈到底佢讲咗啲咩？ 今日讲咩下流教室？ 唔系叫你要死啊？ 主题先啦。 足球女将， 足球女将。 我没有办法领悟，准确的来计算出。进化出了错误。 路长。 昨天我妈赞你啊。 你妈咪赞我？ 是啊，我妈咪说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的？她怎样说的？快点讲给我听。 她说无论你做些什么事，只要我们不要学，那就已经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了。唯一一样东西叫我们要学的。 是什么？快点讲，快点讲。 就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咯。真的我越听越开心的。 做个丰收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呢个风 show 快活人，我哋先听咧十二点嘅新闻同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上昼十点先至开放俾民众喺场外献花，但因为等候民众太多，当局要提早半小时开放。献花嘅民众大排长龙，佢哋安静地喺安倍遗照前双手合十，部分人流泪。根据程序，安倍遗孀安倍超惠抱住骨灰盒，坐上灵车从东京住宅出发，抵达会场时，自卫队会鸣放十九响追悼礼炮。首相岸田文雄同前首相菅义伟会在仪式上致辞，警方部署大约两万警力戒备。岸田文雄启动吊唁外交，先后会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等出席国葬的各国领袖，强调将继承安倍的外交遗产。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南海北部，正午十二點，超強颱風奧陸集結在西沙西南偏南，大約1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出強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明天初时风势颇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64点，跌190点，成交金额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7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2，跌1.8；腾讯控股275.6，跌7.6；恒生中国企业61.36，跌8.4。阿里巴巴76.25，跌2.45；美团167.1，跌4；药明生物48.35，升4；友邦保险68.15，跌2；港交所279.4，跌2；南方恒生科技3.542，跌7.6；汇控系42.2，跌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5，英磅8.463，瑞士法郎7.921，澳元5.089，加元5.732，新西蘭元4.457，歐元是7.5679，每百日元對港元5.43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276。日經平均指數報26,585點，升153點。港金報15,260元，跌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30.79美元，賣出1,631.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咁啊唔系，系死你嘅，唔系你要死。 唔系依家预告大咩？ 唔系咯，预告大。 大你啊！ 喂，如果大家唔知点解会咁讲，我哋唔系咒佢啊，唔系一阵间佢啲 fans 又话佢自己安嘅。如果做到系李世民个仔咧，做皇帝咧，佢就算叫你 我唔系做皇帝，我唔做皇帝，系啦。 做皇帝嘅仔 系啦， 咁啊你改我做你要死， 做皇帝仔 啦，系啦，皇帝仔啊，正啊呢啲系啊，冇责任，乜都唔使做，系啦，唔使争功，唔使去打仗。 你记住请我去你屋企玩啊！ 我唔去玩，我去住。 我真系要去你屋企玩啊！ 哦，得，咦，喂，有个洋女带翻嚟都几好啊 ！OK 啊， 你系碧咸女， 我系碧咸，我系碧居嘛， 咁你系外国人啊嘛，哇，正啊！ 好啦，翻嚟我哋今日呢个主题就系， 哇，犀利啦！ 足球女将， 足球小将咧就系咩咧？攻啊攻！ 快 长弓， 射一射，射他吧！ 足球女将就系射一射，射他吧！ 你踢波，你梗系要射波噶啦， 知道啦。 你知唔知中国嘅女子足球好出名？ 我知， 世界第一咁， 系啊，劲噶， 好犀利，系啊，真系啊。于是咧， 你又识啊？ 佢哋大又劲，细又劲， 咩大又劲？ 即系足球又劲。乒乓球又劲，咪、大波又劲，细嗰啲又劲。哦，做咩笑啊？ 都话衰 啊！佢捉到 我话足球同埋乒乓球啊嘛。 唔系，你系噶，但系你用紧 形容 词 嚟 形 容 嘅。 哦，系啦。 咁足球唔系波嚟嘅咩？ 我唔系话唔系啊。 系啊。 我咪话你劲咯。 系啊。 系啊。我话你劲。系啊。 咁 OK， 咁女子足球好犀利啦。咁我有个朋友嗰阵时咧，佢系伊朗人嚟嘅，佢就去 咗伊朗人都识啊，咁犀利。 讲句伊朗话嚟问候大家， 伊朗话， 伊朗话嘅早晨点讲？快活人点讲？ 伊朗系住浪， 讲 吓住浪。 风骚快活人，伊朗话点讲啊？ 咁住浪系咩嚟？ 伊朗。 咁你何来会有个朋友？你同佢 咁点沟通啊？ 我问你啊，有呢个 Google 信息。 唔系佢英国踢波嘅，但系咧，我觉得佢嘅身材咧又即系细细粒粒，男人嚟嘅， 踢波唔使好大粒噶， 系唔系即系感觉？ 篮球就要大粒， 系大只。 嗯，明噶啦，我哋啲两字系乱嚟啊，大家唔好明啊。 喂，你讲个细细粒粒，我话唔使好大粒啫嘛。 系冇事冇事冇事，咁佢喺深圳去有一个嗰啲叫度假村，就因为度假村有几个足球场嘅，佢就喺嗰度教足球， 即系个伊朗人。 伊朗人， 佢咩？你点叫？系啱上我点咩名？ 叫咩名？伊朗人系咪有伊朗名噶？ 好复杂噶。 U Long Long， 我哋叫做M Ron。 Mron 跟住 R O N， 哦， 即系唔识读嘅嗰啲，咁啊通常叫做阿 Ron 嘅，系啦，咁咧因为咧。你做乜嘢？ 我突然间叫做阿 Ron， 但其实我一样同佢个名字完全系即系唔啱音嘅。有时系咁嘅，即系我话俾你听，我个名字你都读唔到噶啦。咁我就俾个英文名字你咯。 系啊，即系或者喺个头。 总之你预计啦。有时请啲外佣姐姐都系噶，佢哋嗰啲印尼名字你都记唔到噶，所以都系记个尾音咁先算。 系啦，咁啊，因为佢教足球教得几好，喺深圳佢教啲小朋友，男仔嘅小朋友搞啲足球班。咁啊做得幾好。與此同時，那邊上咧，我廣州有啲朋友，佢就想搞類似足球。咁我就問我：喂，你識唔識教練啊？我話：咦，都有啊。 咁我想問，教男子同教女子同唔同 嘅？女教練㗎，唔使㗎嘛？ 唔使女教練，男教練。但係咧，教嘅嘢咧係有啲唔同。 哦， 有咩唔同啊？ 係啊，因為女仔嘅體力係唔同嘅，女仔嘅體力啊，同埋 體力啫嘛。 仲有佢哋嘅彈跳力啊，好多真係 即係有啲可能佢哋未必做得。到系咪？ 系啊，譬如话就讲守龙门咁先啦。你有人射个波埋去咧，如果男嘅龙门咧可以扑高啲、阔啲， 女嘅龙门就避开， 走开，即刻走开， 所以系唔同 嘅。佢女嘅龙门，佢唔介意你射，照挡。 男女都唔介意噶啦， 我觉得做得守门嘅系啊，男女都会瞓身噶， 瞓身嘅， 你唔可以睇少啲女仔觉得佢哋会做得唔好。 但系呢样真系好笑，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射罚球咧，男士就揞 住 下边，咁女士咧就挡住上边嘅，呢个好即系最大嘅分别。 好正常啊， 系啊，好正常嘅，同埋咧佢哋嘅习惯咧就系唔会。踢完波贏輸好唔會 交 換波衫嘅，係啦，呢、 個 男子即刻就掹出嚟咁交換， 交換對鞋。 鼓励佢哋交换， 咁呢啲有咩特别啊？你讲嘅其实佢呢、 這个， 你做呢、 這 个即系系嘛？你话呢个教练，我都冇所谓 嘅。体力系争啲，佢训练嘅内容唔同嘅，训练嘅内容系唔同吓、 哦， 因为 根据翻个体力， 冇错啦，同埋根据翻佢嘅身形，根据翻佢哋嘅身形。 即系佢而家揾你就叫你揾教练， 系啦，我揾咗， 唔揾你教， 我唔识教，我走都走唔喐啊，点教？ 佢揾你，你唔教，我唔系好信啊！唉，真系啊！ 我系冇教， 有教无类。 咁你揾教练啦、啊， 系揾到阿 Ron 啦、啊， 系啦、啊，就去咗啦。咁、嗯、都因为咧，佢哋都想搞女子足球嘅，因为体育部嗰啲， 几好啊！我觉得 系啊，因为想推广一下，系啦、啊。咁同埋咧，因为咧国内南部咧都有好多即系女子嘅产业啊、 嗯， 女子嘅产业包括内衣啊。一啲女士嘅用品嘅商家都做得好大嘅，譬如 但我想问咧，女子足球咧，佢应该唔点都唔拣样噶啦，佢要唔要点样筛选噶？即系要唔要体力上啊？或者 体力啦， 点拣 嘅 嚟？ 你中意首先你中意踢波先，嗯、有啲女仔系中意踢波嘅，但有啲女仔点都唔踢、嗯，因为觉得好粗鲁，同埋对脚会好粗，就唔中意嘅。但有啲都。 好易受伤啊！ 系啊，身形又好又 fit 又靓咁，嗰啲真系几多、 嗯、 都有嘅。咁、 嗯、 啊，搞咯，先嚟搞呢个训练班啦。咁跟住咧，嗰啲老细嚟，不如咧， 先系 系啊，不如啲老细跟住开始咧。喂，不如我哋搞啲 训练班先啦。 跟住搞个小型嘅比赛啊，譬如话四个企业，我哋咪打单循环咯、 嗯。 啊，两边一队赢咗嘅，再争冠军系啦，咁咪佢玩咯、哎。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跟住咧开始啊，呢、這个即系。落實咗之後咧，就各自培訓啦。咁、 嗯、 因為咧，呢個阿 Ron 咧就負責四隊，佢都教曬嘅、 嗯， 因為冇人啊，冇、嗯、人啊，同埋你唔係好多咧，大家玩下冇所謂啦。咁、 嗯、 呢個時候咧就定好個賽期啦，就喺暑假嘅。咁、嗯、於是有一個老細有一晚就揾我啦、 啊， 喂，我真係想贏喎、 啊。 佢、啊、做女士嗰啲文胸嘅、 嗯， 啊，即係啲 bra 啦，係。咁话你想赢，佢就话但我唔系好够人，点搞？ 即系佢唔够人数啊？ 系啊，即系佢一队啊，即系你唔系个个都咁 fit 咧，佢想赢。 嗯，但你人数又唔够， 系啦， 系啊，咁就可以问你啦， 系啦。我话你公司咁大间厂、 嗯， 上上下下千几人，你都拣唔到。佢話有啲人唔肯， 哦，即係佢組隊嘅就係佢 自己 組隊，我 自己 工廠裏面或者自己公司裏面。 四個企業咁好玩咯，冇、 哦、 啊、 嗯嗯， 真係冇啊！我話好波之人冇理由冇嘅，睇、 嗯、 下，係、 嗯、 啦，真係冇。 跟住好，等我去幫你揀。 我最中意揀呢啲㗎啦， 係啊，冇錯， 最叻。 邊個好唔好幫我一睇就知道。 梗係知啦，同埋仲要係文胸廠喎，係咪先？明你講咩啦？ 於是。 跟住点样？ 真系搞点搞咧？佢跟住问我：喂，如果揾两个男仔落去得唔得啊？嗱，哇，我话唔好啊！ 唔好啦！ 我话你真系呢啲嘢，你传出去好肉酸噶， 系啊， 真 系 好肉酸。 你从此唔使再打， 系啊， 坏咗个名啊！ 但系佢因为。即系啱啱搞起咧，佢哋又想赢， 好胜心强， 好胜佢真系，佢同我讲，揾两个细粒啲嘅男仔，后生啲嘅，可能十五六岁嗰啲，啊细细粒粒，样靓靓嘅，咁我话你个头发你都搞唔到噶，唔、 嗯、 通你剪短佢啊？佢话咁剪短佢咯，因为女仔都真系剪短头发，佢话有办法，所有女仔全部剪短头发，同一个发型，既系团队精神。亦都系乜嘢？ 咁就分唔出啦。喂，但系男仔，你点样都有少少身材啩？ 啱， 点都有少少。 但系有啲女仔都系冇身材嘅，呢、這个亦都系事实。 嗯、 但系咧最明显咧，嗰啲脚嘅毛啊、 嗯， 你着条短裤，你一睇就知。 嗰啲剃得嘅啫。 系啊，剃晒佢咯，搵嗰啲永久脱毛，啲脱鬼晒佢。 嗯。 咁我话你真系谂清楚， 决定咗系咁做噶咯。 佢其实好想， 因为发觉其实你讲乜嘢嘅话，佢都话如果系脚毛，我咪脱咗佢啦， 头发好长，我剪咗佢咯，系 佢其实已经想我把口话俾佢听，啊好啦好啦 咁样。 你觉得咧？如果你两位系 我 老板，你系点啊？ 无论从呢一个道德上或者实际上都系唔可行咯、嗯。道德上你点过到自己？第二样，个、 啊、 人你唔做 health check 嘅咩？即系所有出场，你话佢系女仔定女仔？ 嗱，第一嗰啲咧系嗰啲好业余嗰啲足球比赛，玩玩下嘅啫，系、就未去到又话验尿嗰啲，唔使咁夸张。 验尿都验唔到嘅系嘛？ 唔系即系有 嗱，譬如但系 验唔到男仔女仔嘅， 你当你赢咗啦，咁人哋对手会。会望你噶嘛？即系人哋觉得佢哋赢，咦？啲睇佢两个好似唔，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人哋个对手系会， 因为男仔你就算跑真系跑得快过女仔嘅、嗯，即系会好明显嘅。 所以佢咪就 系 咁谂咯。 系 啊，如果系咁嘅话，我胜券在握咯。 嘛 啊、 我或者有两个嘅话、 啊， 我已经搞掂啦嘛。 系啊，你啊，约约你制唔制啊？即系如果运两个男仔， 我 系 边个？即 系 我 系 你定我系 老板？ 首先，如果我是老板嘅，我一定不会咁样做，系、啊，同埋嘅就系我会觉得有时候有啲嘢咧好得意嘅，你自己知噶嘛， 系啊， 你自己知道你会认住噶， 过唔到 嘅，你会好辛苦嘅成个过程， 冇错，仲有其他个九个女仔点谂咧？ 嗯， 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关键嚟嘅， 同埋我觉得咧，天网恢恢系疏而不漏嘅，俾你赢咗，你一定系会有收尾嘅嘢，系啦，都会跟手尾嘅。你肯保证嘅就 系 所有嘅人都唔会 爆出嚟啊嘛， 系 啊， 都唔会讲。 你作为一个 advisor， 你有冇提醒过呢啲嘢？ 有， 但系冇啦，你 我有啊， 佢同你一样，一件污两件 唔系。我谂佢个应该就话佢会提醒佢，但系如果你一定要做嘅话，我都有办法。 我今次真系冇， 因为我就系明波去传嘅，你去死， 邋遢军师就系我啦， 冇啦， 我真系我话唔 系 啊， 劝 佢啊，我如果你真系咁样样咧，咁唔好意思啦，我就 唔帮你 退出啦，真系。咁佢隔咗兩日就打電話俾我，啊算啦算啦算啦，我都係揾即係叫拉閘成軍啊！佢話冇辦法，但係佢都要湊夠人去玩。佢話全部都係女仔嚟。 你根本就係柴娃娃嘅一個比賽啫嘛。係 啊，冇所謂啦，即係贏贏輸就輸啦， 咪咯。 當你呢個比賽再升格上去嘅時候， 再諗。 同埋我覺得咧，如果你玩咗第一年之後咧，你可能會好多女同事有興趣玩嘅。咁 啊，好啦好啦好啦，咁啊，於是比賽嗰日當日咯，哇！大家興高采烈，興致勃勃。 摩拳擦掌， 係啊！ 我估佢會唔會靜雞雞唔話俾你聽揾兩個人？ 唔會，因為我講到明㗎啦。如果你係咁咧，真係朋友都冇得做㗎啦。係、 嗯、 啊，咁我真係去真瞄下啲女仔啦。嗯。 嗯 都 OK 喎、啊，都應該。 好彩冇叫佢侵兩個咯，咪少兩個俾我睇下。咁、樣點啊？點靚化？咦，如果你话咁靓嗰啲，系咪应该都即系啲足球嘅细胞系咪会争啲啊？即系动 但 系 我 头 先 问 系唔系，其实唔拣样噶嘛， 唔拣样系拣身材嘅、 啊， 所以身材就高大。 系、啊、 但 系 高大嘅女仔亦都唔太多， 嗯、 除非佢外省嗰啲女仔啦，譬如话山东啊咁个高高大大，否则广东嗰啲女仔都系细细粒粒嘅。 嗯 咁、OK 啦，好开始比赛。其实佢嗰队咧就对一个鞋业。女装鞋业的公司， 文胸对鞋， 文胸对鞋， 上身对下身， 真系上身， 上身对下身， 系咯， 下身 都完整咯， 系啊，哇，开始比赛啦，哇，突然间我瞄下瞄下，点解鞋厂有两个特别跑得快嘅咧？ 耶， 细细粒粒，我即时已经话，我覺得是肯定是男仔、因為有時你一看看得出的你看他跑的姿勢啊各樣東西你會看得出的今天中場休息我就跟那個女士說即是那個老闆娘說我說喂我真的懷疑呢即都要公平的嘛、我懷疑他真的有兩個是女仔來的有兩個是男仔來的你有沒有辦法搞他因為我不可以走去驗下佢係男定女嚟噶嘛？但係佢話佢都覺得有少少 唔妥， 唔妥。咁啊點教咧？有辦法咁啊，即係繼續比賽，罰球。叫嗰兩 個，睇下佢 護 住邊度。 真係我話你就咁叫個女仔咧，一嘢就省過去。你好自然反應嚟嘅，你冇得避 嘅。哦，真係㗎，我唔知道你男人如果係會護住，係會護住嗰個位先。 梗係啦，你就算Michael， 如果你扮女人，你會揞住邊度啊？ 扮女人，如果要扮，即系你个心思系扮紧喺暗上边啦。但系如果个 boss 嚟紧埋嚟，梗系暗下边啦。 系啊，好、啊、正常。 千军一杀嘅时候， 啊、 你冇谂到 因为省咗系真 系 好大件事 啊，好痛。 我唔知噶， 好痛。 因为我见你哋男人咧，佢哋好快噶，呢、這个好似一个 系 啊，条件、 就是、反 射咁样。 因为嗰两个咧，我怀疑都系踢开波嘅、嗯，可能唔系咁 fit 啦，但系都知道、 嗯、 即系识踢啦。 嗯， 咁啊 ，boom， 真系。即刻擋住，咁啊掂咗隻手，就罰埋佢手球。咁啊跟住咧，好好彩，我哋嗰邊就贏咗。於是咧就走去跟住嗰兩個尾，因為咧最明顯咧就係入更衣室。 哦，係， 梗係啦， 佢唔會夠膽入。 係啊，佢真係唔夠膽入，因為全部女仔入啊嘛，咁所謂啫，都玩完啦，係咪？勝負已定啦。 但係如果你已經贏咗，咁你再深究嚟做咩咧？ 喂！ 咁你都可以追究㗎， 真係啊， 系咪？ 唔关 赢 输 事，系道德问题， 都系要，系啊，你 搞出个真相， 拆穿你啦。 系呢下我撑你啦，你去。 你真系撑我，你第一次撑我， 好 似好 少，绝少，系啊， 我都咁 多年，系啊，咁多年，我咁啊第一次。 我大家写低佢。 系啊，因为我都觉得系噶，唔系话代表你赢咗之后我就放过你 啊，系 啊， 你咁样唔公平 啊 嘛，你要同两队嘅 交代， 同埋 嘅 就系成个比赛。主办啊， 系 冇 错。于是咧就交咗俾一个女士去做公证啦。因为呢件事后来都闹得几大嘅。我话你快啲搵翻嗰两个人出嚟，我梗系搵人哋影咗相，嗰两个人啦、啊。 入咗男厕，即系影咗佢入咗男厕。 佢鞋厂我 系 咪 啊？ 鞋厂 唔系我影相，意思佢踢波嘅时候咧，我已经专系搵人去影低。 但 系 想问你，你跟佢睇佢入边个更衣室啊嘛？ 系啊，佢真系冇入，佢唔入，死都唔入，系啦、 啊， 就咁企咗喺度。就话又话 咁，你有冇袋嘅啫？点解唔入啊？哎呀，成身臭汗，可唔可以换件衫啊嘛？ 我冇用你啲咁嘅衰声。咁但系最后咧，佢哋都真系赢啦，系男仔嚟嘅，冇得唔赢嘅。于是就搞咗件事 取消资格，直情 咗 取消资格。 咁你咪好叻咯？ 系啊！ 文空厂嘅老板咪从此会咁样嘅，就会觉得你系一个正人君子咯， 啊、 觉得你系一个正人君子。 系啊， 以为唔系觉得系以为系以为。 于是。我话夜晚去庆功啊， 系咯， 夜晚去庆功啊，我有份去啊， 即系知道做翻件好事 啊， 系、 啊、我又同佢哋一齐玩啊， 又系好少有， 系 啊， 同阿张廿年一样都系好少有， 真系啊，好嘢啊， 一生可能得三只手指数晒。 我覺得自己頭頂咗個光環啊！ 係啊， 咁今晚我又玩得好開心啊！ 嗯，因為有好多啲 足球小女， 係啊，啲廠女，係啊，同、啊、你一齊飲杯， 好波之人， 係啦， 係啊，咪、啊、好咯， 好波之人、 啊，好啦，多謝啦，好啦，下來教室之後咧，今日有另一個故事，係上集嚟嘅， 嗯，冇錯， yeah. 由馬老師所編寫嘅《歐仙》嘅十二點五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理解社会期待放宽更多检疫措施，未来会以安全可持续嘅步伐，尽快引导香港走出疫情嘅影响。政府现时嘅目标系创造最大空间，重启。經濟活動和聯繫，但是不會在抗疫上妥協，會基於數據調整抗疫政策。陳茂波出席一個峰會時說，隨著本港即將恢復對外連接，相信人才將會重返香港。他說本港不應失去信心，強調香港的成功建基於一國兩制實施，獲得中央高度支持，亦有強勁流動性，聯繫內地和海外等獨特優勢。他又說，英美等面對高通脹，美國聯儲局已經五次加息，市場預期未來可能再加一厘或以上。本港貿易和消費都受到影響，今年經濟或會負增長，但強調銀行和金融系統穩定。香港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表示，香港實施零加三入境檢疫後，仍然比其他地區嚴謹，促請盡快取消所有入境限制，實施零加零方案。他說，相比其他開放經濟體，香港的復常進度 仍要追落後，需要增加經濟誘因，吸引海外客戶重臨香港。史立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期望與內地爭取落實疫隔離。現時香港很多酒店騰空，建議提供酒店房間給往內地人士疫隔離，之後以點到點交通前往內地。俄羅斯為烏克蘭戰事進行局部動員，觸發俄羅斯各地爆發示威抗議。在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一個徵兵中心，一名男子開槍，一名軍官重傷。克里姆林宮承認動員的執行過程犯錯。總統普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說，某些個案出現違反動員令的情況，他補充說所有錯誤都會得到糾正。他又說不知道有任何關閉俄羅斯邊境和實施戒嚴令的決定。普京日前發出部分動員令，國防部說將召集300,000名預備役軍人，觸發全國各地抗議，據報至少2,000人被捕。有不少報道指出，沒有軍事經驗的人、年齡太大或者有殘疾的人都被徵召入伍。有反對派傳媒更指，最終被徵召的人數可能多達100,000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局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风势颇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65点，跌189点，成交金额4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7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2跌1.8，腾讯控股275.6跌7.6，恒生中国企业61.36跌8.4，阿里巴巴76.4跌2.3，美团167.5冇升跌，药明生物48.35升4毫，友邦保险68.15跌2毫，港交所279.4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3.54跌7.6，汇控42.2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48，瑞士法郎0.992，加元1.369，人民币7.162，英镑对美元1.079，欧元对美元0.964。澳元兌美元0.649，新西蘭元兌美元0.569。日經平均指數報26,576点，升145点。港金報15,260元，跌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31.14美元，賣出1,632.0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FM 96.8至96.9。 在整个六层黑恶势力的阶级之中，他最多算是最下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 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色劫上集。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Bobo,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耶！ Happy birthday 啊！快啲许个愿啦，然后吹蜡烛， 好嘢！ 嚟嚟嚟， 爹哋妈咪，我想下个星期六同你哋一齐去。 Bobo，愿望讲出嚟唔靓噶， 咁 噶 啊！ 你啲女人咁迷信，Bobo唔紧要啦，我同妈咪咧一定陪你嘅。 好嘢，爹哋好嘢，我哋一齐去玩耶！ 乖。Thomas，听日你咪真系得闲噶，一齐去 Bobo 学校嗰个宿营噶喎。 咁讲好一齐去噶嘛、嗯？放心啦，我上集开完会，嗱我揸车入大网仔，我 join 你哋咪得咯。 咁啊，我帮你就系攞埋嗰啲衫入去啦，好唔好啊？嗱，咁我就拖个夹入去啦，方便啲、哎。 拖个夹太论尽啦，我揸车入去，我攞埋个夹，走嗰阵时咧装晒你啲入去，咁咪唔使咁麻烦咯。 OK， 嗱咁啦，我唔帮你执嘢噶咯噃吓，你应该早啲入嚟啊。 得啦，嗱你早啲翻。我同阿徐咧倾多阵电话瞓噶啦，啊啲嘢系都要我跟嘅，全部人咧都唔知系咪做嘢嘅真系啊！ 唔好咁夜啊！ 得啦得啦，啊系咧，你睇下阿 Bobo 咧烂粪猪咧有冇踢晒啲屁落地，你帮我睇下先，好冇？ 好啦好啦， good night good night 吓，电话，喂，系阿徐点啊？听日啲安排晒未？爽手啲先得噶吓，我再要我闻死得啦，真系。 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汤哥，搞掂晒啦。嗱，上昼倾埋啲细节咧，就可以准备星期一签约啦。晏昼一齐 lunch， 下昼同班老细入马场，好唔好啊？ 喂，系下昼唔得，我陪老婆同埋个女入 camp 啊。 吓，咁点啊？ 你有冇仔女噶？你梗系唔知啦，要花时间陪佢哋噶。我星期日晚先翻啊！ 咁啊，你使唔使赶住车阿嫂你入 cam 啊？ 我老婆同我女入咗去先，得啦。公司啲嘢我搞埋咧，就先揸车入去。不如咁啦，你帮我睇紧个 project 仲好啦，好唔好？ 哦，咁你安排好就得啦。哦，我跟嘅啦。 好啦，好啦。好，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cheers！ 辛苦晒，辛苦晒，阿徐啊！搞份合约，星期一下昼咧揾人送过去中环，俾阿 Steven 佢哋睇睇。如果冇问题，即刻签合约。OK， 得， 系咪真系得噶？你唔好成日得啦。诶，十二点几啦？喂，我哋不如咁啦，快啲同我哋食 lunch 先，然后我入大网仔啊。 OK，OK，OK。 电话响，我入房听个电话先。你招呼住佢哋先，好冇、？OK。咦，是啊，全靠你先签到呢个大客。有咩奖励啊？写一啖啦，好嘛？收唔收我先？哎呀，咁隔住电话梗系冇咁好啦。见到面珍惜好吗 ？Office 傻咩 ？Office 梗唔好啦。 吓、啊，今日你生日，咁、哎、Happy Birthday！、啊、今晚啊，今晚陪老婆同埋个女入 cam 啊，买套新睡衣，好性感嗰啲，好少布噶。哎呀，你又讲埋啲咁嘅嘢，哎，好啦好啦好啦，应承你，好好好，我 book 酒店房，一食完 lunch 我车你入东涌 ，OK？ 嗯，好啦好啦，拜拜拜拜。 点啊，你入嚟未啊？我唔记得带太阳油啊。咩话？你今晚要陪啲客？哦，听朝一早打 golf。哦，我份合约倾好啦吓。嗯，咁咪好啦，恭喜你啊！ 爹哋爹哋爹哋，快啲入嚟啊！呢度好多嘢玩啊，快啲嚟同我打乒乓波。 Bobo 啊 ，Bobo。爹哋咧，今晚公司有紧要事啊，嚟唔到陪我哋喎、 啊。吓、啊，妈咪又点解嘅？ 哎呀，唔紧要啦。咁啊，我哋影多啲靓相俾爹哋睇好唔好啊？ 好，嚟、趁正义，你咪走，我就抓到你，哎、我嚟啦。 喂喂 ，Tom 啊，唔讲啦，你自己小心啲啊吓。听朝打电话叫你起身好唔好啊？吓，唔使啊，我惊你唔知醒咋。好，哎呀哎呀，唔好追我啦你。哦，五点两个字啦，哎呀，唔知阿 Tom 知唔知醒咧？打个电话叫醒佢先。嗯，搞咩啊？ 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请迟些再打过来。 吓，不通的？ 宝宝，做完功课未啊？爹哋话今晚同我哋出去食饭啦。 好耶，我做完功课啦，可以出去食饭啦。 爹哋问你啊，想食乜嘢？ 妈咪啊，你想食乜嘢啊？我咩都中意食噶。 哎呀，爹哋系问你想食乜嘢啊？ 只要系你中意食嘅，爹哋都中意食噶啦。 傻猪嚟噶。边个教你咁样讲嘢噶？ 咪爹哋教噶咯， 爹哋教几时啊？ 我琴晚听到爹哋同你讲电话讲嘅，爹哋仲话同你识识添啊，好丑怪啊！ 琴晚我去咗你学校家教会喎、啊，喂。 我到咗楼下啦，两位小姐谂到食咩未啊？ 是但啦吓。 O K， 喂，咁你落嚟先啦，我停咗架车便利店门口，我又买少少嘢先，好唔好？ 诶，咁啊，你顺便咧帮我买嗰啲消毒湿纸巾啊，同埋啊药水胶布咁啊，我哋即刻落嚟吓。 好啦。 等你啊，爹哋。 好啦好啦，嚟啦嚟啦，快啲嚟啦。Bobo 今晚食得饱唔饱啊？哇，头先龙虾咧，我见你好大啖喎，好唔好味啊？吓、 哦，好好味啊，爹哋啊！下次我想自己一个食晒一只，得唔得啊？ 哎呀 ，Bobo 食晒一只龙虾，咁咪会好似爹哋咁有个大肚腩咯？ 妈咪咁讲，爹哋系唔会有大肚腩噶。 点解嘅？ 因为我要 keep fit， 好似你妈咪咁样。佢又靓女，我又靓仔，好唔好啊？好唔好啊？ 好。 哎呀，睇下佢好眼瞓咯。哎呀，瞓啊瞓啊，眯埋眼添啦。 好夜啦，差唔多十一点啦。平时呢一个时候啊，佢瞓咗噶啦。 咁又系。哎呀，我仲谂住咧，九龙城咧买啲豆腐花俾佢食添。 唔好太夜啦，唔好买啦，翻屋企啦。 咁早啊，夜啊？唔好啦，我想去元朗咧买你最中意食嗰啲糖水俾你食啊，嗰间咧。 你唔攰咩？ 我知道你喜欢吃嘛，攰都不要紧，玩一下咯，买俾你吃好唔好？ 你今日做咩咁开心啊？咁兴奋嘅，倾成单 job 啊？ 你估错啦，唔单止啊，系大老板咧话想我做电信业联会嘅会长兼发起人， 哇！如果做得好啊，两年后咧，我分分钟入埋立法会添啊！ 哇 ，Tom，你好叻啊！ 我知道啊，Thank you 阿 Tom 啊，你啲时间分配到至好啊吓。 放心啦，咁阿徐会帮我手噶嘛。 阿徐？ 嗯。 哦，你大学同学啊？佢靠唔靠得住噶？ 佢啊，佢虽然咧就断咗只脚坐轮椅，不过做嘢都好醒目，都几帮得手噶。 系咩？唔好听你讲嘅。佢只脚咩事断咗？ 哦，廿几年前咯。诶，唔好提啦嗰啲嘢。 哦， 到啦到啦，Bobo，翻到屋企啦，嚟，起身起身，翻上屋企，知唔知啊？ 嗯，我攞嗰两嚿嘢上头上楼先啦吓。 你攞对细噶，攞对细噶。 哇，系。但系嗰袋咩嚟噶？咁重嘅，有支酒 哦，吓，帮阿徐买嘅啫嘛。佢话呢支好饮啊，咁啱有特价，咁咪帮佢买咯。 哦，咁你小心啦吓，冇咁夜啊。我上楼陪 Bobo 陪瞓先啦吓。 好啦好啦， 拜 拜。好，拜拜拜拜拜拜拜，上瞓啦吓，拜拜拜拜拜拜。喂，咪讲紧呢个时候。唔好打俾我咯，得啦得啦，我十分钟打翻俾你。 Bobo good night， 嗱我熄灯啦，傻妹一定好攰。我哋又即刻冲个凉先啊！好，等我揾翻啲药水胶布先。咦，张单咁长嘅，哇！买咗啲咩啊？成千银嘅，哇！买乜要咁多钱啊？红酒300几，哇！嗰、那个阿徐都几识叹噶。诶，仲有咩咧？点心、鲜奶，咦？喺边啊？差极都唔见嘅。哇，唔系啩？呢啲都要帮我取买埋，避孕套都要帮佢买，唔太过分啲啊！ 啊，老婆啊， 嗯、 见唔见我嗰条粉红色嗰条胎啊？我想咧今晚同局长食饭打嗰条胎啊！你有冇见过？有冇搞过啲嘢？ 你揾清楚啲啦！ 啊，早两日明明打过嚟，冇理由唔见噶，啊去咗边呢？ 我记得你星期一都有打噶。不过你回家嗰阵，我见你冇打咯， 系咩？ 啊， 哦，咁我知喺边？ 喺边啊？ 嗰日开咗成日会，咁成日箍住唔舒服，我咪除咗摆公司咯。 嗰日你唔系话同嗰啲客要去鲤鱼门食海鲜咩？咁你仲翻公司咩？ 系啊系啊，唉，好多嘢呢排忙到我都唔记得啦。 Tom 啊！我知道你做嘢好忙啊，不过你 得啦得啦得啦，系有时系咁噶啦，嗰班友仔唔掂，我咪要做咯，好多嘢交唔到俾佢哋噶，花多啲时间先得噶嘛。放心啦，我一定留翻时间俾你，我最锡你，最锡个女。 Tom 哥，大件事，大件事， 咩事咩事咩事？ 你过嚟过嚟，喂。你同 marketing 嗰个 Bobo 搞咩啊？搞咗镬足啊！ 咩啊？你讲咩啊？你唔好听人哋乱噏啦！ 你俾条片你睇啊！你睇下，你睇下， 点解会咁噶？喂，你快啲 delete 咗佢啦！ 冇用噶，我有个电视台老友话俾我知啊，过两日啊，佢哋个娱乐大爆爆啊，会爆你同阿 Bobo 单嘢出嚟啊！ 黐线嘅！我又唔系明星，又唔系拍戏，又唔系唱歌，有咩好爆啫？边样人你兴趣睇啫？ 汤哥，你冇啫，大把人有啊 ，heading 都有埋啊，电影公司高层、亲密女友、华儿童电信公司高层，动中偷情断正，优惠36小时，全程 得啦得啦得啦，唔好再讲啦。喂，同我搞掂佢啊，几多钱我都愿意俾噶，唔该你啊。 啊，汤哥，我知道你近几年搵大把钱风生水起，不过有啲人呢。唔系为钱啊，系为啖气啊！ 阿徐啊， 嗯， 你一定要帮我搞掂佢啊！我一定唔可以俾我老婆同外家嗰边知噶，你知唔知啊？ 我惊有啲难度啊！ 你跟我咁耐，我有冇亏待过你先？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搞掂单嘢啊，唔可以让出嚟，如果唔系我死都唔掂啊！等等先，喂，哦咩话？下星期五电信商会就职礼嗰份稿我睇咗未？唉，你傻嘅，而家我系老细定系老细啊？我有时间咪睇咯，你吹咩吹？系啊，我而家话俾你听唔得啊，全份稿垃圾，你写过啦。又点啊？啊 ，sorry， 老婆，咩话？外父叫我食饭得唔得闲？唉，我唔得闲啦。系啊，好多好烦，好烦，好烦呢啲嘢。你哋去啦，你哋去啦，唔得闲啦，唔得闲啦，我真系而家唔得闲啦。 能留蓝片好风景，才去认命，才不 不再需要突发事情，或者偷欢算不上偷情，亦比寂寞人值得高兴，或者偷欢算不上偷情。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哎呀，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电发。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不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不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哇， 好嘢， 好期待听下集咩？ 唉，偷情咧，嗱，偷得咁过瘾啊！ 点解会想写呢个剧嘅？ 吓、啊， 嗯， 因为 最近睇咗啲咩啊？ 定系做咗咩啊？睇咗啲咩？定做咗啲咩？ 写自己啊？ 系 系啊？会唔会啊？会唔会啊？有冇啊？你又想 我保持 保持咩？ 真密系啦，系啦， 无可置评。 听日又礼拜三啦、我最期待嘅12点， 客家婆来了， 系啦， 你想 话俾你听？ 你点解期待？因为佢而家有一个新嘅玩法喎。 系啊， 系啊，因为客家婆十大酷型喎。 系啊， 系啊，酷系好酷啊，酷啊， 系有个酷 爸 B 个， 系 冇错啦， 再度出现 客家婆， 系，我一定要搞掂客家婆。你意思就系话要？做好啲功课，读好啲书， 系 将对手打低。 啱嘅，如果系咁嘅话，我使唔使将我啲惩罚升级啊？ 唔使。 好啦，密切留意听日嘅风骚快活人啊，客家婆来了。OK， 好啦， 听日有下集出现啊。 冇错，非常期待，明天再见， 拜 拜。 Bye bye